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嘅11月26号星期二嘅朝头早，亦都系农历嘅10月26。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08嘅朝头早。首先有 Ficky 陪住大家。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喺新界区咧有少少毛毛雨，不过嚟到九龙呢边咧，哇，犀利啦！啲风咧就超级大，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记得注意保暖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中唔中意睇书？最近 Ficky 睇到本书入边有一句咧，我觉得好想同大家分享。佢就系咁写嘅：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唔知你听完呢句说话有啲咩感觉？睇完呢句说话咧，我又即刻谂，系啊，其实有好多人成日都话冇时间做嗰样，冇时间做嗰样，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藉口，但系佢自己又会又挂住口边就系话，哇，我好想做嗰样嘢。咁但系如果你不断俾藉口自己唔开始嘅话，得过且过嘅话，假设你是一个懒惰嘅年青人，之后就会变成一个一事无成嘅中年，之后就会变成贫穷嘅老年。人嘅一生其实是靠自己努力翻嚟嘅，甚至有啲人会觉得，因为我嘅屋企咯。但是有啲嘢冇得怪噶，未来是掌控喺我哋自己手上面，甚至乎年纪都唔系一个拒绝开始嘅理由。如果你真系重视某件事，俾咗个目标自己，你真系好想实行嘅话，开始去做就一定摆喺第一位。开始永远都唔迟噶，你又愿唔愿意？希望你嘅每一日都系过得精彩咧。嗱，保持年轻嘅心境咧系好重要嘅。即使你嘅年龄无论几多岁都好，当你去豁达自在咁样去选择你嘅人生嘅时候。你拼命逃跑，不断努力，你是可以拥有一个悠闲的人生。太过嘈吵 ，so nervous， 太逼，太多嘢被压抑，未有放弃嘅态度，又起飞，一朝一夕向前行，唔好回头，时间从未停留，光阴不断流，走到最后，你发现冇人愿意为爱留守，再冇人会为你作出最后挽留。已经受够，已经觉得无法忍受，懦弱就好似一个永远止唔到血嘅伤口，想放弃可以找到太多藉口，想挽留就只需要一个理由，生命由自己编写，就算命运编歪，紧握拳头到最后唔需要别人施舍，条路越行越斜，就算攀山越野，只要到达顶峰，你会发现新嘅视野。曾几何时我充满理想斗志，曾几何时我感到落魄失意，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好似。好似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事与愿违，好多事都不受控制，付出所有心血都可以一一白费，是想得太过美丽，是现实太过实际，为生计是不是人生的真题。好得世谁在意原因，曾力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让我of what we have, don't judge the good or bad, the evolution of one, from the streets to a cozy pad, from the rhymes in my head to dropping them on a track. I'm chilling on big stacks, I'm killing on the music. I made it for my fam so we all could be. Lifestyle so sad, my inner child so blessed, so flow with the blue skies, keeping the dreams high. 挫折中能磨练我藐视伤痕，怀着赤诚开辟你的新圣地。 来自 Sammy 的战胜自己，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五分，早晨早晨，天气开始冻啦。咁有长者嘅协会咧，其实喺琴日嘅时候都有一个研究出咗嚟，佢就话根据住上个冬季咧。平均每个月都接获到400宗的长者跌倒求助个案，数字是比以前增加了的。即是表明就是疫情之后老人家都出多了去，不过就要注意了，这些天气冻冰冰的时候，大家出门口的时候甚至起身都要注意家居安全，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好像是很快地走或者搬一啲重嘢，最好就系起身嘅时候坐一坐喺张床度先，唔好咁快落地行。咁搬嘢咯，慢慢嚟。如果嗰件重嘅物件系可以将佢拆开分散咁样细细件细细件搬，咁就最好啦。又或者可以邀请你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可唔可以帮下手啊？咁因为长者嘅肌肉其实喺冬季嘅时候咧，肌肉会比较弱嘅，甚至乎我哋会着好多好重嘅衫，好容易会失平衡嘅。咁所以既然今日开始都会转凉啊，咁其实有一啲正確嘅保暖方法嘅，系点样嘅咧？嗱，知道大家咧有阵时都会喺呢啲凉嘅天气，特别。老人家都会着羽绒㗎嘛，係咪？咁但係原来着羽绒呢都有啲正確嘅方法㗎喎。好多时候我哋着羽绒就係当件外套咁样笠喺面，係咪？但係原来最好嘅保暖方法呢就係喺羽绒出面再加多层防风嘅外套。如果可以嘅话，其实最好嘅选择就係着羽绒背心。着喺入面，出面再加外套。咁而入面嘅衫咧，唔系越厚越好嘅，唔一定嘅。因为好冻嘅时候，我哋会忍唔住就系、是，哎呀，着多件啦，着多件啦。但系其实系咪啲衫越厚就越好呢？唔一定噶。 反而我哋应该要选择一啲贴身嘅、透气啲嘅，然后再着件背心羽绒，外面再着一层外套，咁样先系最好嘅。咁呢个保暖方法，大家唔知道今朝需唔需要着到羽绒啦 ？Vicky 就未开始着羽绒住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诶唔系啊，我真系怕冻嘅，咁就可以尝试一下呢个保暖方法。而如果你屋企又或者身边嘅朋友有啲老友记嘅，提一提佢哋喺冬天嘅时候记得起身，唔好即刻落床行，要注意身体，多啲互相提醒，一齐将冻冰冰嘅唔冻嘅天气。都可以将它变成有温度的日子啊。来自张智豪《宇宙逃生口》，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 Vicky 泳儿，一朝早最适合做咩？梗系学晨光 KOL 茶艺师冲杯靓茶，然后听住我哋节目。无论你想了解环保议题定动物生态，我哋会同你样样发掘。仲有晨光好友一齐同你发放正能量。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同大家今日睇下天气预测先。今日大致多云，早晚咧系比较凉噶，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就会逐步下降，但是朝头早和夜晚都是清凉的。 星期四和星期五市区气温仲会下降至15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度，2、3度会再低。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大家要注意。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今日睇啲乜嘢生活百科呢？唔知大家食唔食苹果嘅？咁有冇留意就係当我哋切苹果嘅时候，佢会好容易变色，好容易氧化咁样呢？咁原来唔同生果嘅酵素含量都唔同，所以佢嘅变色嘅速度啊，颜色嘅深浅啊，都会有所唔同嘅。咁最近就有个报告啦，就话究竟用啲咩刀嚟到去切个苹果，氧化会最快？连乜嘢物料嘅刀切落去个苹果度，氧化得冇咁快咩？系啦，用咩刀切系冇氧化得咁快咧？咁、那个实验咧就系用咗陶瓷刀啦，用咗不锈钢刀同埋胶刀作为测试嘅。切完佢哋之后，就将个苹果放喺室内30分钟左右，咁就有啲咩变化？结果最快氧化，亦都系氧化得最深色嘅。你估下系咩刀？系胶刀。之后咧就系不锈钢刀，冇氧化过，好似冇氧化过咁样。氧化得最慢嘅就系陶瓷刀。唔知道你切苹果嘅时候屋企系用咩刀啦？咁但系你话啊，我唔想苹果切完之后摆喺度一阵咁快就氧化咧。咁原来用陶瓷刀咧系最好嘅选择嚟嘅。咁切苹果都有啲小贴士嘅，原来咧你切苹果嘅时候贴近个果心咧，氧化嘅速度都会系最快嘅。因为果心的位置呢，硬果呢就比个硬果硬的，应该话即是比啲肉硬，好难切。咁细胞破坏的速度呢都相对提高，咁所以当你切的时候挨近咗个肉心嗰个果心的话呢，就会氧化得更加大啦。尽量避开个果心咯，用埋陶瓷刀咯，咁就冇咁快氧化㗎喇。如果你话真係要摆一阵嘅话先再食，原来都可以喺面头撒上啲盐。咁但係食之前就记得攞水冲一冲佢先。 抛弃并不可改变所有。 分别，世界突变之时，快乐留在从前，分别就会有相遇，最深的怎会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 Gigi。 我们知我们后来会永远不变。 有 Gigi 的后来知道了。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今日将会公布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消息话，蓝图将会涵盖四大方面、六大原则，合共70多项措施，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目标到2034年，文创产业增加值达到2000多亿，就业人数达到大约264000人。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政府希望透過產業化推動經濟和就業，反映具有突破思維，又期望日後可以透過推動更多弘揚中華傳統的活動，培養民族自豪感。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和参与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企业代表座谈，出席的包括苹果公司、康宁公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企业和机构的负责人。李强说，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一些保护主义、泛安全化的行为损害全球产供链，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降低经济效率。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认识到全球产供链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越要凝聚加强产供链合作的广泛共识，反对搞各种形式的脱欧断链，坚定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李强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中方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为深化全球产供链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力量。埃及阿莱姆港附近的红海海域发生游船沉没事故，16人包括12个外国人和4个埃及人仍然失踪。事故中有28人获救，当中包括2个中国游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说，已经联络和慰问2人，他们身体情况尚好。出事的游船星期日在阿莱姆港启航，展开多日的潜水之旅，原定星期五抵达红海沿岸城市胡尔加达。不过红海省当局星期一清晨5点半左右收到游船发出的求救信号，随即展开救援行动。初步报告显示，游船遭到突然的大浪袭击，并且在5至7分钟内倾覆，部分乘客被困船舱无法逃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已经同意推进与黎巴嫩真主党的间接停火谈判。报道说，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晚与国防部长卡茨等人讨论停火协议的细节，并同意推进相关协议的谈判。停火协议将会分几个阶段实施，第一步是冲突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真主党武装撤至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第二步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第三步是双方就争议边界地区进行谈判，以确定以黎两国边界。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逐步下降，早晚清凉。星期四和五，市区气温下降到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4。 超新星柏林话呢、这个计划其中一个最好嘅地方系够多选择啊！ 咁就学校好好啦，有呢个行行出状元嘅计划啦，佢会俾十几间公司我拣嘅，之后我会根据公司嘅性质啊、业务啊，选择我自己想去 interview 嘅公司。 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一同见证吴柏林嘅展翅之路。 吃了30多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啊！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咧就6:36，唔系，我入边呢度都系6:36。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19度，相对湿度70%啊，吓，咁啊都有啲干。我咧就通常咧就未必会睇呢个天气报告嘅时候，就先望咗自己只手先，觉得只手干，咦咁干嘅，跟住望望上，即系我哋有个电视机挂咗个头壳顶，一望望上边，哇，相对湿度70%，唔怪之得啦。要搽 cream 要搽 cream 啊吓，咁所以今日大家真系除咗凉咗啲之外啦，咁啊今日咧就会越嚟越凉噶啦吓，唔系朝头早一夜就凉晒，咁啊所以攞多件衫出街咧，咁啊啱河车噶啦。好，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头小白喺度啦，今日亦都有 Vicky 喺度。 我有 cream， 你要唔要搽？ 我都有 cream， 我系椰子味。 船仔都会问我借 cream， 同埋问我借指甲钳。 啊，指甲钳呢个咁私人嘅嘢，我唔得噶。 你咁问我，我借润唇膏啦，我唔借俾你啫嘛。 但系你又冇借，唔系啊？你明明开 我点借俾你润唇膏咧？真系好难借俾你咧。 嗱，真系嘅，如果我真系冇带，而我个嘴好干，我讲嘢咧系会觉得好唔舒服咧。我咪攞自己抹咗你支润唇膏个面，我再攞自己手指嚟到去抹， 跟住我直头会黐，我仲会黐个润唇膏添啊！我会切一嚿出嚟抌咗佢啊！ 好干噶嘛，有阵时真系个嘴。 即系你今日有冇润唇膏？ 梗系有啦。 哦， 你咪要啊！ 我都有，我都有。我每一个袋我都会有润唇膏。 都系啊。 系啦，同埋有啲有啲索下索下嗰啲咧，有啲薄荷味咁样啫。因为嗰个牵涉到牌子名，我唔讲。即系有个索咗鼻哥窿入边嘅。有啲薄荷味嗰啲咧， 跟住通一通你个鼻嘅， 系啦，咁嗰啲我都会长期都会有嘅、 哦， 因为点解咧？有阵时唔知点解傻傻嘅真系舒筋活络， 醒一醒。 這個、呢个咧系我由细到大咧嘅一个 一个习惯，已经用过啲噶啦。 因为咧，我细个即系我哋啲屋企咧都系啲南洋啲。好old school 南洋嘅时候，每次都觉得咁南洋嗰啲咧咁啊真噶嘛。 咁我以前咧翻印尼嘅時候咧，咁啲咩阿叔啊、舅父啊嗰啲咧， 我買勁多支啊！ 佢哋好多，而且佢哋嗰只 size 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而家啲一隻手指咁嘅樣嘅啫嘛。 嗯， 嗰個長度同嗰個 size 咧，一隻手指咁嘅樣。咁以前咧，我見嗰啲咧，佢哋一嚿啊，一嚿意思就你可以想象下，你握住個拳頭，然後嗰嚿嘢有半個拳頭咁大嚿，係啦。跟住咧，佢哋就攞手巾仔包住。然后挤喺个裤袋嗰度， 跟住咧， 咁你个裤袋咪突咗一嚿嘢出嚟咯？我都唔明。咁但系咧，其实嗰嚿嘢咧就系而家我哋嗰啲一支支嗰啲咩通嗰啲嗰个始祖嚟嘅。 佢嘅状态系好似一嚿番碱咁样。 唔系啊，直头似一个石头啊。 一个石头。 系啊，似一个石头，跟住搵手巾仔包住咁样。咁佢哋搵手巾仔包住，佢哋就攞住连埋个手巾仔包住嗰嚿咧，就喺个鼻嗰度咧就拱即好近自己个鼻子索咁样嘅。系啦，咁又有舊咁嘅嘢嘅，跟住後屘進化嘅時候咧，係啦，嗰舊嘢都會進化嘅，就進化到成為咗一支咁樣嘅，係啦，跟住就變到我哋而家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嗰舊嘢嘅始祖其實係一舊嘢嚟嘅。 OK， 係 啊， 舊好似石頭咁。 係啊，一舊好似石頭咁嘅嘢嚟㗎。咁一路聞嘅時候就有啲人就覺得會精神啲，可能因為我太細個咧就已經接觸呢舊嘢，其實入邊嗰舊唔係薄荷嚟嘅。 即系你嗰嚿嘢， 唔系你本身而家我哋卖紧嗰嚿都唔系薄荷嚟噶， 系咩？ 系樟脑啲嚟噶， 哦， 系啊， 好似薄荷咁样索一索咁 样，系啦，咁当然系即系合格啊，或者系有卫生咁啲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其实的而且确咧系会令到，譬如朝头早我有阵时好耐一次会唔知点解嗰日无端端就朝头早起身鼻敏感， 嗯， 即系嗰啲好似啊鼻水好似又想打黐啊咁嗰只感觉咧，跟住咧就又系索一索。跟住又舒筋活络，系啦。咁、就、 唔、 是、 知道大家今朝需唔需要索吓？ 系咯，唔知道哦，即系因人而异嘅。咁、你觉得有需要咁咪系有需要咯？好啦，其实我今朝咧就唔系谂住讲呢个，唔好意思嘥咗啲时间。今朝咧其实就谂住讲翻咧有啲嘅调查咧，咁都我觉得都可以攞出嚟大家倾一倾嘅。咁呢个调查咧就讲到呢个饮水嘅研究嘅，系啦呢个调查。咁好啦。咁佢咧就問咗好多唔同嘅問題，例如大家每一日飲幾多杯水啦，認為自己每一日飲嘅水嘅量足唔足夠啦，咁啊點解咩原因導致你飲水唔足夠，即係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好多嘅問題嘅。好啦，咁佢哋咧就話到平均啊，呢個香港嘅平均咧每一日飲水飲幾多杯咧，咁啊最大多數嘅香港人咧都係六至到八杯嘅。 嗯， 咁有1% 係少於一杯水。 少于一杯水， 系啦，我都好匪夷所思。3% 系一至到两杯水，系啦，跟住差唔多26% 就三至到五杯水，咁啊八杯水或者以上咧就27%啦，最多嗰个界别就六至八杯水，即系我觉得都系正常嘅，系啦，即系我哋都会成日 keep 住饮水，呢个我觉得系好事嚟嘅，系啦，好啦，咁啲咩原因会导致你饮水唔足够咧？咁我都反思，有阵时我就譬如出街咧。因为我自从个水壶仔有一次唔见咗之后咧，我就冇再买翻个水壶仔，所以我出街你就冇水啦。 唔知点解喺你个把口讲水壶仔好搞笑。 系啦，咁我就而家就冇咗个水壶仔喺街嗰度，咁我就喺公司我就用杯嘅，咁变咗我喺家又冇水饮，咁我又有阵时个心态就系嗰啲水咧喺街买水一樽樽嗰啲咧，即系支装水咧。 嗯， 我又覺得買咗好唔環保喎、 啊， 即係雖然佢可以 recycle 啫，咁但係都盡量減少廢物源頭嘛。 依家你試下攞只杯擺架車度咯，然之後你好口 唔 係 啊，好多時候就唔揸車。 哦，咁攞只杯， 你全部只杯周街行，跟住咧 去到邊度都去間茶餐廳，唔該可唔可以幫我斟杯水、啊？ 便利店都有一斟啦、 啊， 如果 係 嘅話係啦，不嬲都有嘅、好啦，咁跟住又或者係買嗰啲咩珍珠奶茶嗰啲咧。咁我又覺得幾廿蚊一杯又好唔抵，咁我又冇買，所以如果我喺街嗰度行行企企走走動動嘅話咧，我都係會好少飲水嘅。好啦，咁我哋就睇翻呢一個嘅研究咧，呢個調查佢就話到咩原因導致香港人飲水不足咧咁樣。我哋睇翻嗱最細個嘅就係其他，即係不用理會啦。好啦，跟住咧就係有啲擔心辦公室或者家居水質問題。咁咪装个滤水器咯，可以解决嘅，可以解决嘅。好啦， 如果真系想饮水嘅话，你真系可以出街买噶嘛。 系，跟住呢个咧，我有几多嘅朋友咧，都会因为你嘅原因嘅，习惯有味道嘅饮品， 哦， 即系咖啡、奶茶、汽水、 茶 係啦，茶 我都飲得多茶。如果要真係話要計水嚟講，我真係飲得咖啡同茶都比水多。 係啦，我係飲茶啦，跟住都應該係汽水噶啦，係啦，茶汽水。如果有味道嘅飲品，係啦，有味道嘅飲品。咁但系我就中意饮嗰个椰青水，系椰子水嗰啲啦，我都好中意饮嗰啲，亦都有电解质，但系都唔好饮太多啦吓。好啦，跟住咧，生活忙碌就占咗最多嘅、哦，咁呢个就明白啦。香港即系个个都日理万机咁样。好啦，唔口渴唔饮水都占咗22%，唔口渴唔饮水呢个 concept 咧就唔系咁好，系啦，口渴嘅时候先饮水咧。就要慢慢再 cover 翻，所以我都覺得係定時飲水係好嘅嚇、 嗯。 好啦，為免經常去廁所，佔咗20%。咁、我又覺得這個呢個咧，唔好太過為咗怕去廁所而少飲水。 唔係，可能有啲係貨車司機啊嗰啲。 係啊，係啊，嗰啲咧就真係情有可原啦。咁、所以我覺得咧，飲水都有好多嘅迷思喺入邊嘅。咁啊，最緊要咧，大家譬如而家天氣，譬如哇，相對濕度65%就而家，係啦，咁又跌咗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係應該。要飲多啲水，咁啊補充翻充足嘅水分先，大家。 細細個學摺紙摺出未來，望大世界似飛機向大海，垂頭又喪氣。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挚又回来。游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花我不生的力气。心不死，前途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明道三关又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明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在海。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凭意志不死。寻觅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通产。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 作品佢系吉吉啊，有佢嘅第三人生周吉培。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嘅早上，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当然就系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 Catherine 喺度啦。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早晨啊 ，Catherine。话说咧，之前我就去咗土耳其啦，都饮咗好多杯土耳其嘅红茶。咁但系咧，其实我又发现，原来喺佢哋啲包装上面咧，有啲好奇怪嘅密码。我就好想知道究竟嗰啲奇怪嘅密码系咪有啲意思啦？首先我又见到一个叫做 OP， 系咩嚟嘅咧？ 嗱 ，OP 咧，其实就代表咧Orange Peckle， 即是讲緊呢橙白毫啦。咁其实呢係一个好常见嘅茶叶嘅一个等级嚟嘅。咁所以呢其实我哋喺包装上面呢係好多一啲嘅代号啦。其实我哋喺中国茶叶入面呢就冇用呢个分类嘅。係啦。咁呢一个分类方法啦主要係一啲嘅西式嘅红茶啦。譬如我哋讲緊印度啊佢哋做嘅红茶啊佢哋叫 Ceylon， 即係个叫做石兰啦佢哋做嘅红茶啦。用嘅一啲嘅成日都會用到嘅一啲分類方法嚟嘅，咁可能我哋大家聽到 orange peckle， 你會諗起啲乜嘢啊？ 嗯，係咪有啲橙啊？ 係啦，一種 orange， 係咯， 橙味嘅茶咯，係咪啊？咁呢個都係好容易一個誤解嚟嘅翻譯造成嘅誤解嚟嘅。 係啦，咁係咪有橙味嘅咧？ 咁梗係冇啦。咁呢個係講紅茶啊嘛，係啦。咁當然有啲紅茶可能你飲完覺得好似有啲橙味 fruity 咁樣，咁呢個唔計啦。咁但係即係佢唔係一個添加任何橙味，都唔係真係有橙味。咁有啲人咧就會係有兩個解釋嘅，其實。咁我哋解釋咗peckle 先啦。咁peckle 可能容易啲解啦，咁 peckle 就係白毫啦，我哋講嘅，因為喺中文啦，我哋嗰個茶葉嘅頂端，佢哋有一啲係白毫噶嘛。茶界入邊咧，白毫咧係講緊幼嫩嘅茶葉咧，就最多白毫噶啦。咁佢通常咧喺喺冬天嘅時候啦，第一可以保護嗰、那個茶芽啦，等佢唔好凍傷啦。咁如果係有太陽太曬咧，咁佢亦都有少少嘅防曬作用嘅。 这个就是叫白毫啦， 是啦是啦是啦，咁所以呢白毫越多嘅品种呢就係、是、白茶类啦会揀啲白毫多啦，咁令到佢嗰个鲜爽味更加高啦，咁呢啲毫毛呢都好丰富氨基酸。我哋试过呢做茶艺 tea tasting 啊，我哋做飲茶嗰啲活动啦，咁冲咗个白茶啦，跟住我未讲解嗰个毫毛嘅时候呢，跟住有啲参加者呢就你呢个好多尘啊，佢 他以为那些是发了毛啊，很多尘在面咁样，是不 是啊？是啦，直情呢是整个公道杯，如果我们用玻璃的公道杯，你在太阳或者光度看呢就很明显的了。你会觉得好像是漫天大雪这样的，在那杯里面。 不敢喝到。 很多毛在里面飞啊，是啦是啦是啦。咁所以呢很多人不怕啦，就喂是不是真的不好啊，其实不是的。咁所以越多白毫呢其实是更加代表等级越高添的。 OK， 咁所以佢呢一个咧就系白毫，系咪啊 ？Peckle 系啦 ，Peckle 啦。咁所以咧，其实本身咧，我哋白毫佢哋就算系中华地区啦，或者系闽南，佢都系读 Peckle 噶嘛。所以咧，去到荷兰嘅时候咧，系一个中译荷兰文。后来英国人去做茶叶 trading 嘅时候咧，亦都变咗做一个英文嘅字啦。原本白毫系纯粹代表嗰啲毫毛嘅啫嘛，但系而家咧，佢亦都开始咧脱离咗佢原本嘅意义啦。喺英国嘅红茶分类入边咧，会代表唔同嘅等级。譬如我哋讲紧啦，最尖尖嘅我哋嘅芽头咧，我哋叫做花橙白毫，就系 flowery orange peckle， 简称咧就系 FOP 啦。咁 FOP 係啦，冇錯啦，咁就係咧代表咧佢係一個都算係幾高等級㗎啦，因為有牙頭啦，咁而 OP 啦，即係 orange peckle 啦，就係冇牙頭嘅。咁我哋再落去啦，我哋講咗白毫啦，咁點解又叫 orange 呢？咁有兩個講法啦，咁第一個講法呢就係、是、其實紅茶呢我哋發酵咗之後呢嗰啲嘅毫毛本身係白色嘅毫毛呢係會變咗呢橙黃色金色嘅顏色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就orange 係咪嗰個顏色係變咗咁樣啦。咁而另一個講法呢其實亦都係相對可能更加有機會嘅講法呢，就係、是、其實當時呢統治荷蘭嘅貴族啊，佢哋叫 House of Orange Nassau， 呢個係統治荷蘭嘅貴族。咁而咧，當時咧係茶葉咧係一個好 貴重嘅嘢， 係啦係啦係啦，係東方嚟到 到是貴族階層才可以飲的嘛。咁、而當時咧，一個嘅荷蘭嘅東印度公司主要去做一個茶葉嘅 trading 嘅，咁所以咧就喺白毫前面寫咗 orange。咁第一咧就係、其實強調呢個茶葉有幾高貴啦， 好貴族啊， 係啦，貴族啦。咁第二咧亦都係好似尖光啦，其實係一個 marketing 嘅手法。 嗯，明白。 係啦，咁就本身同 orange。橙咧係冇關係㗎嚇。 OK， 咁所以 FOP 啦，咁我哋講 Fiery Orange Peckle 啦，就係一心二葉。咁其實咧，如果個茶葉再大啲，開始咧成咗一個成熟嘅葉咯，就會變咗 OK 啦。咁但係我哋再上去咧，其實咧仲有越嚟越複雜嘅。譬如你喺 FOP 前面咧，可以再加個 G 啦 ，G 係代表 Golden 嘅意思，咁就代表咧。是啦，金啦，咁就代表呢佢係茶葉呢個等級係再高啲亂啲啦。咁、再前面呢又可以加個 T 喇喎，就 TGFOP。 TGFOP,T for 咩呢？ T 呢就 for tippy。基本上同我哋就咁 golden 呢都係有黃金額頭，但係再多啲所以再好啲。其實係一個再、是一個等級分類啦。 所以 keep 住都係高上去嘅。 再高上去，咁我哋喺 tippy 前面再可以再加 F 啦。F 呢就係 fine 或者係 fineness 嘅意思，即係哇好 fine， 好有勢。咁代表呢含牙量呢係 25% 以上嘅。 仲有多一個高級嘅。 係啦係啦，再有啲高級啲。不過呢、這個講開又講啦，咁呢個呢 FTGFOP， 哇已經好即好難記啦嘛。咁所以有啲人呢就會將呢一個譯做呢far too good for ordinary people， 即係正常人都好少飲到啦，太正啦呢個茶葉。 你有冇飲過？ 之前有飲過嘅，即係有啲嘅大吉嶺啦，都會去到呢個等級。 係咪真係好正？ 真係好正啦！係啊，仲要唔係成日都飲到，即係你飲完一年之後咧，你過幾年之後咧，我都再買唔到咁好飲嘅大吉嶺。 所以都佢值得有呢個名，值得有呢個鹹頭。 係啦，咁有時我哋會見到咧，譬如呢個 FTGFOP 後面咧會加個一字嘅，咁就係代表咧係呢一個成批佢哋做完呢批茶啦，佢哋咧在呢一個批次入邊咧揀最好嘅，就會後面加個一字。 哇！真係再靚上加靚喎、 啊。係啦係啦，咁但係都唔及咧下一個就係前面再加個 S 字。 所以如果最靓就是 S F T G T G F O P 一， 系啦，有啲会再加一嘅。 哇，系啦，咁 S 又 for 咩咧？佢 super 或者 special 嘅有啲会译做。 其实是不是坊间少见啲嘢咧？呢啲咁 坊间都少见啲噶啦，咁呢一啲都系相对比较稀有啦。咁譬如如果我哋去一啲好高级嘅英式下午茶餐厅咧，佢哋有时都会用呢一啲去标记嘅。 咁所以大家學到嘅話咧，下次飲茶嘅時候又可以知道究竟你飲嗰個紅茶係咩 grade 啦。 係啦，咁我哋譬如頭先嗰啲係一啲比較原葉嘅茶啦，咁、但係咧有如果你前面加咗係 B 啦 ，B 咧係代表 broken 嘅意思，咁、就係、是、紅碎茶啦。咁唔係話唔好嘅，佢係會特登即係佢係會揀咗啲全葉茶之後，咁佢點都會有啲碎啦，咁亦都會有啲係特登整碎，咁其實係貨你更加濃郁啲嘅味道。咁、譬如如果我係做奶茶，反而我用到頭先嗰個哇 S F T G F O P 去沖奶茶，其實係唔得嘅，因為佢太優雅同太淡雅。但係如果你去加奶茶，咁反而咧你用broken 嘅茶啦，前面有 B 字嘅茶啦，譬如 B O P 啦，我哋講緊係F B O P 啦，咁呢一啲會比較好啲咯。 哦，明白。咁所以一般常見咧，其實我哋都係可能係會見到 O P 呢兩個字嘅啫。 係啦 ，OP 就係最 basic 嘅，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啦，前面加啲乜嘢字就代表佢係有啲咩意思。係啦係啦，咁就係、是、BOP broken 嘅唔一定唔好㗎。譬如我哋有啲係講緊去到好高級，譬如都有 TGF 喺前面，即係係一個 TP golden 啦 ，flowery 啦，但係 broken orange peckle BOP 咧，可能都可以好好飲㗎喎。咁、反而仲好過一啲係可能質素差啲，但係係原葉嘅茶咯。最差咧，咁我哋頭先講啦，BOP 啦 ，OP 都好飲啦，但係最差咧就去到 F 同埋 D 嘅等級啦。咁F 啦，係啦 ，F 咧係代表 fanning。 係啦 ，Fanning。咁所以咧係啦，有啲亂嘅，因為咧，如果個 F 字咧。F 字在前面是好的，就代表 flowery， 是啦，沙灘發紅頭先我好的嘛，明白？但如果 F 字呢真係最後面呢就不好啦，就會變咗係 BOPF 啦，就咁 PF 啊 ,OF 啊，即係個 F 字在最後呢就係講緊 sanding 呢係講緊一啲係粉末狀嘅茶。咁係通常一啲平嘅茶包啦，先至會用到嘅等級啦。咁因為佢好平好平好平啦，咁其實唔好諗住啊咁平或者咁差定冇人買，反而其實呢 Fanning 同 Dust 呢其實係都好多人買㗎，尤其是一啲可能喺一啲發展中國家啦，譬如佢哋做奶茶需要好濃味嘅茶，咁再加奶加糖，咁其實個茶呢係更加濃，佢仲可以沖得更加多杯添。咁最差啦就是 D 啦，咁 D 呢代表 Dust 係講緊一啲係真係最平嘅茶啦， D 字可能係 D1 或者係 PD 啊 PD1 啊，呢一啲都係比較低檔啲嘅茶嚟㗎啦。 咁我哋今日學完唔同嘅關於紅茶嘅等級標準呢，大家又可以下次買紅茶嘅時候不妨留意多啲，睇下你飲嗰隻紅茶係咩等級啦。 6:59啦，咁真係要睇下茶咩等级啊，出面室外温19度，转头呢会分途广播㗎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晨光第一线 升级主持。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係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7:06，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坐咗喺度啦。咁啊，亦都见到一啲射击练习通告，我哋先睇睇。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嘅早上，咁啊除咗都系清凉之外咧，亦都系干燥嘅，系啦，咁啊所以啲手咧就开始要搽 cream 啦，嘴唇都要冇错啦，搽润唇膏啦。仲有啲咩要护肤冇啦，系嘛？ 搽 cream 咯，块面都好重要噶。 哦 ，cream 手嗰啲 cream 同面嗰啲 cream 系咪唔同嘅咧？ 系啊， 梗系唔同啦。 系啊，哎呀，真系啊！坐喺度先，两位早晨， 早晨啲啲， 梗系唔同啦。所以话，哇，咦，你冇搽噶？你块面小白咁靓。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用嗰啲 cream 咧，又可以搽。我觉得有啲 cream 系可以百搭嘅。 例如咧， 例如我用紧嗰只，又可以搽手又可以搽面嘅，系咪噶？ 咁完美嘅世界， 唔系咩？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好完，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好完美噶。 你天生丽质咯， 系咧。 阿妈汤水 系啊，不过其实我觉得皮肤咧真系系有少少天生嘅，好似我皮肤普普通通啦，咁我仔生出嚟皮肤都 你皮肤普普通通， 谦虚啊嘛，识唔识啊？ 哇 ，D D 啲皮肤就正， 唔系有啲其实我觉得系真系天生出嚟，好似我因为我妈妈好嘅皮肤，所以搞到我都。OK 的嗯嗯嗯，我同意都是關基因 事。係啊， Vicky 啲皮膚就而家睇唔到咯，而家有一尺嘅粉喺度遮住咗， 咁樣話佢皮膚都 OK 嘅嗱，我近睇，我真係目測唔錯。 係啦，因為由細到大中學時期咧，我都唔容易生痘痘，唔係油脂分泌好勁嘅，咁都係多謝爹哋媽咪，佢哋啲皮膚都好。 係，我就好彩，我都有一兩粒咁生嘅，中學嘅時候讀書嘅時候啦，但我就好勤力洗面嘅。 哦。 係啊，我真係好 頻。你揾咩洗面啊？ 水 手揾水，我即係唔會話揾啲洗面奶去洗面。 洗面奶，我依家由細到大都未用過洗面奶。 哦，你唔用你媽媽會 翻 簡 簡浴咯。 有時我中 國仔用翻簡簡，做咩啫？做咩秒我啫？ 我冇秒， 唔得咩？ 啊，今朝早我哋講美容， 幾好啊！我覺得又乾淨咁樣。 唔緊要，其實你本身個底係好咧，點樣都係 嘛？係啦，唉，聽到好舒服噶。 咁啊，你兩個仔， 就算你假嘅都聽到好舒服。 咩假啊？你識我咁多年，你竟然話我假，我不嬲講啲嘢都係好真噶啦。假我就唔係我啦。 好啦好啦， 你雖然講完，如果你皮膚真係差，我真係得罪你噶。係嘛？你皮膚好，我冇得得罪啦， 係 唔啱啊？ 係，好彩我都係靠阿媽。 系啊， 同埋靠我由细到大用嗰啲 cream， 我就觉得唔好关事， 系咩？ 系有啲人成日咪话咧，要用啲好贵嘅润护肤品啊，先令个皮肤好啊，用啲平唔系就唔好。其实唔系嘅，我识有一个以前电台嘅同事咧，即系佢都几靓嘅皮肤，咁佢同我讲，嘿，我用啲好平嘅护肤品嘅咋，咪一样搽得皮肤咁好。跟住我就答一句，其实因为你有好嘅基因嘅， 哦，系啊。 咁但系都当然有啲嘢少少分别嘅，因为每个人皮肤嘅体质唔系体质个皮肤嘅性质都唔同，所以唔紧要啦。 系 各有各啦吓， 各有各啦，各有各啦。 开心啲皮肤会靓啲， 啱。 听多啲晨光皮肤都靓啲， 冇错。咁啊要 交通啊， 留意埋今日嘅交通啊，睇睇 Didi 咁样嘅心情啊，应该都系 OK 嘅。 都 开 心都 OK 嘅， 系啦， 系啦。咁啊路面方面啦，都恒常嘅车多个位咧，即系樽颈位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咁另外新界咧就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福亨村个位啦。咁有啲水管急修，提一提大家噶，喺常怡道噶。咁常怡道去翻伟业街方向啦，近住九龙湾车辆扣留同埋验车中心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而喺港岛区啦，黄竹坑嘅香叶道都系有渠务工程啦。香叶道去翻海洋公园方向，近住益联工业大厦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另外啦，港珠澳大桥啊，香港连接路咧，强风措施咧就已经系实施噶啦，咁所以而家车速咧就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嘅。另外青马大桥咧，就有工程要提一提大家啦。去九龙方向慢线封咗啦，咁而家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咧就开放嘅，就系咁啦。 嗯，系啦，咁啊，有个即系桥啦，就要下层开放啦，同埋有啲恒常嘅车龙。大家都要留意住啦， 冇錯，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係繼續嗰句啦，朝頭早都經常呼籲啦，就希望大家唔好嫌我沉氣，最緊要咧就係揸車嘅時候安全距離，係啦，安全車速。呢、這個就好緊要啦，咁千祈唔好釀成嗰啲意外啊嚇！ 係啊，真係唔好怕沉氣啊！即係希望大家開得開慢少少，唔好開咁快啦。最唔開心就係朝頭早聽到有啲咩幾車串燒交通意外，係啊，保持行車距離啦，大家都安全，大家都開心， 唔好嫌我哋沉氣。 係啊， 係啦，都係為大家好啫。 咁夾嘅， 衰嘅你咁夾嘅， 幾廿年啦，真係 真係幾廿年啦，唉，唔該先咁夾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得意嘢咧？ 開心又同大家分享下。嗱，你知啦，近排政府咧就推动呢一个旅游发展啦，同埋振兴经济啦。 知道。 咁城巴咧就推出呢个全新嘅观光巴士。咁前几日咧就正式揭幕礼都有噶啦。咁、巴士咧就换上一个全新嘅好靓噶黄色蓝色衬得好靓嘅色彩。咁车长咧都换埋一个专有嘅制服啦。咁今次城巴咧话都耗资咗成3000万噶。 哇！ 扩展呢一个开逢巴士嘅车队。係啊，成3000万。咁呢個觀光巴士路線咧，都加密到好犀利啊，成8分鐘一班噶。 咁猛 推出係啊，推出咗嗱，唔係全部路線咧。 我屋企附近嗰啲巴士喎。 咁當然某啲可能係某啲時段啦，大家詳細都係要慢慢參觀佢網站啦，同埋推出全新嘅網站，同埋有聲音導航嘅功能。 哇，正喎！ 同埋擴展咗，頭先我講咗啦嚇，你咁密嘅話咧，梗係要隊有隊嘅巴士車隊啦。咁所以咧就好犀利噶，同埋咧就升級設備。點解我會講咧？因為人哋仲用咗咁多錢。去發展嘅話，我希望咧就當係一個廣告宣傳啦，大家可以自己香港人可以搭下，或者係多啲旅遊人士咧都可以搭下。當然啦，係希望多啲遊客可以參與到嘅。 係啊，最緊要多啲遊客坐。 係啊，多啲遊客，我哋香港人都開心好多。 但係頭先 Didi 提到呢個係開篷嘅喎。 係啊，呢個開篷啊，呢條路同你介紹落去啦。係啊，開篷㗎。 係咯。 咁啊，車頂上面開篷啊，有特別嘢㗎。 啊，咪住先，佢個開篷係真係開篷定還是佢個玻璃頂天幕嗰啲啊？ 一半開一半唔開，係咪好新穎咧？ 哇！ 係啦，我陸陸續續介紹下。 嘅時候，我就去翻前邊， 冇錯， 係啦，不過前面 當 係 前定後啦， 前面無位， 一半開篷，一半唔開篷，咁亦都咧為旅客推出咗全新嘅。 手機應用程式，咁加入咗呢個觀光城巴路線啦，有獨個人導賞服務喎。 我就係靠嗰個應用程式， 冇錯，觀光行程嘅建議等等嘅，咁結合咗啲新嘅技術啦，同埋有詳細嘅資料噶啦。咁你聽住嗰、那個導航啦，咁就為訪港嘅旅客咧提供獨特嘅旅遊新體驗。咁呢個全新嘅觀光開篷巴士咧，巴士就頭先講咗啦，換上呢個新嘅黃色同藍色嘅車身啦，咁啊即車隊都換咗新嘅制服啦。咁、因為以前咧佢嘅車身我睇翻咧係就咁一架人力車嘅啫，一架人力車出邊嘅車身，即係而家換咗咧就唔同啦。啲咩車？即係 人力車。 即係佢個 即係以前嗰啲有人 力車。係啦，人力車你個巴士嘅外邊嘅圖案啊，就咁一架人力車，係講以前、其實以前都有觀光巴士噶嘛。咁啊，只不過而家係全新換過曬啲外貌，同埋遊過曬，而家就唔係一架人力車嘅外邊嘅。色彩啦，你可以開嚟睇下，係換咗啲咩咧？犀利咯，幾好！我都睇到個圖案咧，就係換咗啲點心。 哦， 啲點心嘅車 有冇煎羊三寶？煎羊三寶， 我見到係燒賣啊， 燒賣嘅蝦餃。 嗱，同埋咧，元朗咧，我諗你想都熟啦。元朗咧做喜慶咧，好大嗰啲花牌啊，係舊式嗰啲，好大好大嗰啲花牌咧，咧就逢親啲咩例如好似長洲嗰啲 知道知道 明清朝嗰啲 啦，咁又有啲廟宇啦，咁又有啲有一個咧幾得意又幾得意嘅，有個人咧踩住單車就送石油氣罐嘅，個車身啊，我睇到啲 哇都好多圖案喎， 係啊，所以幾靚嗱，可以你即刻拆開嚟睇下，係全新嘅觀光巴士啊，係城巴嘅。咁而家咧上層嘅車頂咧，頭先你問我啦，佢而家有一半咧係玻璃天窗嘅，就係火咧落雨起上嚟咧就可以褪後，啲人就唔需要揼濕咯。 同埋如果你話係咪前半橛有呢個？玻璃頂嘛，應該係 前半 橛，咁啊幾好，又唔使怕咧太大風吹亂個頭喎。 所以咪耗資咗咁多錢咯。 係咯係咯， 係啦，就算落雨都可以避到雨啊嘛。 其實我之前咧啱啱去旅行嘅時候咧，我都有坐過嗰啲觀光巴士。 係啊，我哋去旅行多數都會。 係啊，嗰啲觀光巴士一路坐嘅時候咧，佢哋就有個導遊，咁啊導遊就喺下層嘅，咁我見唔到佢啦，但我知道佢喺下底工作，因為。點解我知咧？因為佢咧就行過咩嘅時候咧，佢就話：而家我哋咧又去到尖沙咀鐘樓隔離啦咁樣。咁佢會咁樣講嘅。咁但呢一個咧，佢有埋個應用程式就取代咗嗰個人啦。咁當然佢亦都會有工作人員啦。我相信 都有工作人員。 咁但係佢就我相信可以對應好多唔同嘅語言。 係啊， 呢個就非常之好。咁唔使話又另外一部機去到特登要俾啲外國遊客，其實遊客都係可以用翻呢啲應用程式嘅搞掂。 所以幾開心我。 好似有個免費導遊咁樣啊。 係咯，同埋可以用翻自己本身用開嗰個 headphone 啊嘛。你知有陣時如果你去到呢一類型嘅導賞團咧，有陣時你見到嗰啲 headphone 你又未必想用嘅。係啦，咁我覺得用幾好啊嚇呢一個。 係 咯， 所以設計唔錯。同埋咧，除咗話個車巴士嘅設計之外咧，都有成44個景點嘅喎。分開三條，我唔講咁長，我唔講咁長啦，就講啲重點。 但我又想聽。 佢分開咗三條嘅巴士路線嘅，咁嗱好啦，佢得意喎，佢精心設計咗咧，佢一條路線咧就叫做懷舊之旅。 係 懷舊之旅咧，就帶你去邊咧？帶你遊覽充滿懷舊色彩嘅文武廟。同埋大館， 我啱啱就諗緊係咪會喺荷里活道嗰度？係啦， 係啦，聰明啊你， 冇錯。 同埋金紫荊廣場同星光大道啦。咁另外一條線咧就叫做文化之旅，呢、這個文化之旅咧特別咯，走訪呢個女人街。 係，廟街都應該有啦，有冇啊？ 係啦，女人街、廟街應該有啦，啲文化之旅嘛，香港文化特色嚟噶嘛。M 家啦，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 即係九龍 中心、 九龍一帶啦，呢、這個就係 1881啦。咁啊，體驗咧香港嘅新舊交融嘅文化。 係， 咁另外一條就夜上香港。就会由中环的海滨出发啦。 呢个第三条路线。 诶，头先你讲个庙街咧，头先你系咪讲庙街？ 系啊系啊。 啊，你庙街就变咗系夜上香港 哦。 可能俾你听下，喺度唱歌。 啱。庙街系应该夜晚去嘅。 夜晚啊。 日头去咧就冇咩睇。未开铺系嘛？ 所以同佢分得好仔细啊，三条路线都几好。同埋咧系睇埋西九文化区同尖沙咀嘅夜景啦。咁有三条路线，咁当中都仲有好多嘅景点嘅，咁我就唔讲太长啦，费事啦，你啲时间宝贵，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系系系。 咁啊，大家就知啦，城巴推出咗呢个全新观光巴士咧，全部都系套票嚟噶，佢分好多种嘅，有72小时无限次乘搭啦，咁又有咧48小时无限次乘搭，同埋24小时全日票嘅，咁详细咧就自己可以去翻呢个城巴度睇到嘅。咁好啦，咁购票方式咧，亦都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啊、网站啊，同埋好多指定嘅销售商都可以买到 呢套票。普通嗰啲，我就咁，譬如俾钱都咁嗰啲可唔可以就咁上車咁樣？ 唔可以，要一定買套票。 一定買套票。 佢有指定嘅地方買，好多地方都有得買嘅。不過就詳細都係自己上翻城巴嘅網站睇到啦。 啊，幾好喎呢個！ 一個全新嘅觀光巴士，我覺得值得係推介嘅。 係， 係咪先？ 啱，我覺得本地人都好啱玩。 係啊，我都好想。 係咯。 佢有冇話幾時開始？開始咗啦嘛，係咪啊？ 開始 咗噶啦，已经圣诞节已经系有咗噶啦。 系啊，试下睇下圣诞节可唔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去先。 嗱，我记得咧嗰阵时我仔细个咧，我有带过去搭呢个观光巴士，系啊，咁佢好开心噶。啊，点解个巴士冇咗个顶啫？ 我弟仔上年我哋一家人都去坐咗个观光巴士，就系睇圣诞灯饰嘅。上年咁我喺尖沙咀嗰度，咁跟住其實今年我唔知上前幾日啫嘛，我先又同佢喺尖沙咀嗰度行兜嘅時候咧，佢又突然間見到，哇！原來又有燈飾啦！上年我哋坐過呢個開篷巴士㗎、哦，又睇過呢一個嘅，已經掛咗出嚟啦，即個記憶就好好，亦都係一個好快樂嘅回憶。 咦，咁你今年可以同佢講喎，仔仔，今次一個全新嘅城家嘅觀光巴士啦，又可以再睇啦喎。小朋友都好開心㗎、所以俾一個美麗嘅回憶幾好啦。嗱，你有啲身邊嘅朋友，大家盡量去推介佢啦。咁、人哋用咁多錢投資嘅話，咁大家都開心啦。有旅客嚟香港，亦都要介紹俾佢啦，所以幾好㗎，唔錯啊。 唔錯，好，唔該曬 Didi 嘅介紹，唔該曬。咁天氣方面咧，今日船仔就喺出邊啦，幫我哋咧就望緊呢一個天氣，同埋感受下出邊。19度的气温是不是真的很凉呢船仔、 哎、我都真的觉得挺凉的今朝。那么呢我今天就是行出去火车站搭车回来的。那么呢行出来的时候呢已经飘到一些风了。那我现在也都是其实特登落了来这个九龙塘的火车站那感受一下风力。我觉得是劲过上面的。这里好像去到哪里呢我避来避去想着找个位置没那么多风的呢、好像都没什么这样。今天都稍微大风一点。那么但又说是不是就是冻过昨日呢又感觉未必是的。那所以我想大家穿回昨天那套衫，如果你觉得昨天都啱啱好的话呢今天都 OK 的。不过呢看回天气报告呢都讲到话呢其实日夜温差都挺大的。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转季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觉得、好像个人很累啊又或者有点不舒服呢 没有、我有。OK 噶， 身体好啊身体好啊。 咁梗系啦。 一时时啦睇状态。 系啦， 咁似乎船仔会、一转季嘅时候，可能真系头晕头轻又剩，会唔会啊？ 其实我梳花都 OK 喎， 系咩？ 系啊，梳花都 OK 喎，可能成日都冲热水凉就好啲啊吓。不过咧讲翻咧，就系即系我哋平时未做有忙嘅，咁通常转季嘅时候，有啲人就会咳啊，有时候有啲人就觉得特别攰，好似我以为咧系。有啲人就以為係咪秋天咁你個天暗咗啲咧，你就以為自己攰啲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咁原來咧就唔係你係得一個人係咁樣嘅。講緊咧差唔多有啲調查就話七成嘅人咧轉季嘅時候咧，都係覺得自己特別虛弱嘅、而且咧會出現一啲頭昏腦脹啊，或者甚至係肩頸痛嘅症狀。咁、就。其實就表現咗乜嘢呢即係你唔係唯一一個人嘅，即係就算阿船仔我可能有少少問題都好咧，有少少唔舒服都好咧，我都並不孤單嘅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就未必係因為你身體完全差嘅問題。咁有一啲神經內科嘅醫生就解釋啦，講翻咧原來係因為寒暖差嘅疲勞，即係咩意思咧？就我哋日夜温差好大啊，令到我哋嘅身體咧好難去調節到。因為其實我哋人體嘅自律神經過度調節咧，就是、因為有時凍有時。咁我哋就自己喺度調節翻啦。其實你係做多咗嘢啊，比平時。咁所以咧，你就會覺得好攰啦。咁通常呢一樣嘢會發生喺咩時間呢就係、如果你一日嗰個温差係超過七度嘅話咧，就最容易發生呢一樣嘢啦。 咦？等我睇睇先。而家就話星期四同星期五市區會降到15度，咁又見到一個字最高嘅氣温會23度。咦？ 系啦， 今日都未住嘅应该， 今日应该还好嘅，今日未住嘅，但可能突然间有时朝头早得10多度，但系咧下昼可能去到27、8度嘅咁样，咁如果有呢个情况嘅话咧，你就真系会好容易出现咗呢一个问题嘅。 明白。 咁又点样做好咧？咁第一咧就系、如果你都知道。已經知道咗，嗰日擺到明日夜温差比較大啦，準時瞓，即係你要調節翻好你自己嗰個作息時間嘅規律，令到你嗰個自律神經嘅負擔咧可以減低啲添。咁第二咧就係戴翻條頸巾都 OK 嘅，總之咧暖下你條頸。咁最後啦，如果你都係中意浸下腳啊，或者沖個熱水涼嘅話咧，都盡量每一晚都做呢一樣嘢，其實咧都係有效咁樣預防到呢一種日夜温差比較大而導致到嘅疲勞嘅。 哦，咁啊瞭解咗咧。大家又可以身体健康啲啦。 冇错，咁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早晚亦都比较凉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逐渐下降。 早晚清涼，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市區氣温下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大致天晴和非常乾燥，日夜温差亦都比較大。 現在室外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 65%。 晨光大學 好啦，咁各位听众早晨啊，咁今日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咧，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啊，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啊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早晨大家早晨， 系早晨 Ringo 啊，系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嘅晨光大学咧冇错，我哋都系迟咗少少开，咁原因咧即系因为 Ringo 咧就抱恙噶吓，不过 Ringo 都好好、啊、喎，因为佢话唔紧要，咁啊几分钟咧都想同我哋嘅听众咧讲少少有关于咧就是、一啲汽车嘅嘢，咁啊特别咧就系有关于譬如汽车啲乜嘢咧，就系讲到啊汽车咧其实都有好多环保同埋悭油以及咧就系燃油嘅迷思嘅，不如咧嗱几分钟嘅时间 ，Ringo 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咧环保悭油，我哋嗰个先系嗰个概念应该系点样咧？ 好啊， 嗯，请讲。 当然啦，就系、是、以环保嚟计咧， 系 就系、是、环保得到出嚟嘅就系悭油。 嗯，啱。 咁所以咧，咩叫环保咧？咁咁嗱，第一，我哋一定要咧系避免咧就系揸车嘅时间咧，又快又慢。咁、呢一啲咧就唔好嘅。我哋成日都讲咧，系用啲均速。會比較好啲 啊，係啊，上次 Ringo 都有提及過咧，其實每一架車咧，佢哋亦都喺佢哋自己出廠嘅時候，應該係寫低咗。其實佢哋嗰架車最好嗰個嘅速度咧係幾多少，就用翻嗰個咧去到判斷我哋自己個均速啊嚇。係 好，咁跟住咧就話我哋咧經常唔好避免係用慢速就是、塞車，塞車咧就冇計啦。但係如果我哋咧，经常是行慢车呢都不是那么好的、因为慢车就好像塞车一样呢，其实那段时间呢就用的燃油是最多的。 哦，有阵时呢我会见到揸车的时候虽然是自动波、但是呢仍然会见到它有支针呢应该是个燃油消耗的，那是不是定是定几转的，那其实那个什么有阵时会去到一啊二啊，跟着它就会开始均速的时候它会停在某一个位，其实那个是不是其中一个参考的指标知道我现在燃油那个消耗的情况的 Ringo？ 绝对是绝对是。嗯，所以是就算你说塞车，其实塞车其实都好晒油，但系你要好慢速，但系你要仍然要俾住油去行车，咁所以咧，慢车亦都唔系咁好嘅。 嗯， 咁另外咧，我谂最主要咧，我哋咧就要避开，如果我哋揸车啊，一般最好避开就高峰期，即系高峰嘅时段咧、就行车啦。呢啲打工嘅就唔得噶啦。 系， 如果有得拣咧。咁你可以揀一啲長嘅時間咯。 明白，咁所以呢個老闆咧就應該可以幫下啲員工諗下多啲彈性上班嘅，咁啊令到呢啲員工咧架車咧又可以慳油啲，副計又可以用得耐啲，呢個 可以牢牢暢通，唔使咁塞車。 係啦，咁 我諗最主要咧仲慳咗錢喎，因為如果你過隧道咧。大家都知道啦，繁忙時間係貴好多嘅。 嗯，啊係，而家係，即係佢分流之後嗰個價格嘅調整緊㗎嚇。係啊，呢個都好好嘅貼士。咁但係嗰個咩有陣時睇到嗰啲係一千啊、二千或者一啊、二啊，咁嗰個其實同我哋嗰個燃油消耗咧，大概係啲咩關係嘅咧 ，Ringo？ 嗱，一千、二千個其實嗰個叫做轉速， 係 轉速， 係 啊。但系咧，你行车嗰个速度咧、就系、是、10公里、20公里同埋30公里。 嗯， 系啦。咁譬如话你行紧10公里、20公里，但系你仍然俾住油个转速高咧，咁就系晒油啦。 哦，所以 即系话自动波，你用低波行，咁咪个转速好高、可能2000转、但系你行车咧。都是30公里嘅啫噃，咁样嚟计咪嘥油咯。 哦，所以咧、如果唔想计得咁烦嘅话，就自动波啦。 系， 佢就会帮你应该处理晒所有嘢噶啦。咁但系我问多一条问题，即系 Ringo 仲有一分钟。其实啲人话叫做棍波咧就会悭油个自动波，我有听过呢个迷思嘅。咁到底系咪真嘅咧？ 棍波悭油咧系要嗰个司机，即系我哋啲朋友识唔识一揸？ 吓。 如果佢识得揸嘅，佢好畅顺，一波、二波、三波，好快转到四五波嘅，咁佢可以好悭油。 但係如果佢係唔熟習，好似我正話講，佢極常只係用二波三波行車咧，就係曬油啦。所以咧，棍波都係要有一個合適嘅司機配合到佢，先至可以慳油或者暢順。 哦，咁啊打破咗呢个迷思啦，即系代表咧，其实而家电脑咧就帮咗我哋好多。点解啲人话如果车悭有咗好多，系因为个电脑已经做咗一个咧一个好叻嘅司机要做嘅嘢，就系转波呢一个嘅动作啦吓，系啦。明白，系啦。咁嗱，今日咧 Ringo 就抱恙啦，都希望你快啲好翻先。咁下个星期如果可以精精神神同我哋嘅听众咧，继续讲多啲有关于咧就系燃油嘅迷思啦，同埋悭油嘅一啲环保秘笈啊吓。今日咧先同 Ringo 倾住咁多先啦吓。咁我哋下个星期又再麻烦你咯，好唔好啊？ 好， 唔该晒 Ringo， 拜 拜。好，拜拜，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啊，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5%。听听新闻简报，飞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个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在佛山和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会面。李家超说，佛山制造业基础雄厚，拥有完善的生产线和生产链，香港就在金融、商贸和专业服务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以及具备基础研发能力和国际化的优势。香港会继续和佛山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李家超昨日率领特区政府和工商界高层代表团抵达广州，展开为期3日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访问，并且出席粤港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交流会，见证两地企业签署多达126项总值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合约。李家超一行离开广州前，出席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所设的欢迎晚宴，就进一步深化粤港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交流意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今日将会公布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消息说，蓝图将会涵盖4大方面、6大原则，合共70多项措施，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目标到2034年文创产业增加值达到2000多亿，就业人数达到大约264000人。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政府希望透过产业化推动经济和就业，反映具有突破思维，又期望日后可以透过推动更多弘扬中华传统的活动，培养民族自豪感。埃及阿莱姆港附近的红海海域发生游船沉没事故，16人包括12个外国人和4个埃及人仍然失踪。事故中有28个人获救，当中包括2个中国游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说，已经联络和慰问2人，他们身体情况尚好。出事的游船星期日在阿莱姆港启航，展开多日的潜水之旅，原定星期五抵达红海沿岸城市胡尔加达，不过红海省当局星期一清晨5:30左右收到游船发出的求救信号，随即展开救援行动。初步报告显示，游船遭到突然的大浪袭击，并且在5至7分钟内倾覆，部分乘客被困船舱无法逃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气温逐步下降，早晚清凉。星期四和五，市区气温下降到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强风措施，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强风措施，车速限制会降至每小时50公里噶。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近电话机房，香港仔隧道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喺马会大楼，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红隧港岛方向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方向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近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排到去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万公屋。咁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圆洲仔一带系车多，龙尾在下莞耀。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深井一段系车多噶，排到去近豪景花园。咁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慢车就排到去近福亨村噶啦。另外提翻你，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封闭，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开放咗。咁另外上怡道系有水管维修，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九龙湾车辆扣留验车中心部分嘅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二台话你知，我啱啱画咗几个设计，俾啲意见我啊！ 睇过， 点啊点啊，系唔系几好，几新颖咧？ 设计嘅嘢我识啲乜啦？不过既然你对呢一方面咁有兴趣，我有个活动介绍俾你。有冇听过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 Design Inspire 咧？ 梗系有啦！我知佢哋喺12月5至7日喺湾仔会展有一个年度设计创意盛事，今年仲邀请到多位环球以及本地设计界精英，以及一班本地代表展示佢哋嘅特色作品，等公众可以亲身体验艺术嘅非凡魅力添啊！ 唔止啊，今届 Design Inspire 会同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联手展出多位全球知名艺术大师策展嘅项目，睇下点样建构一个尽显环保、创新同埋可持续嘅居住空间。到时一齐参观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白元浩、李丽蕊。 台话你知，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沉默之前，沉默着真，神话大家。 晨光第一线，阿欧。 7:39，预备冻咯，预备冻咯，几份报纸都讲啊吓，听日咧早上只系得16度嘅啫，咁提醒啲长者咧就要多保暖啊，咁啊先讲下呢一个啊吓，咁啊报章都有讲啦，话喂长者点样有啲御寒嘅 tips 啊，第一咧就系听电台啊，系啦，留意天气报告呢、這个我加落去嘅吓，咁睇电视机留意天气报告，咁啊因为咧需要咧加穿一啲咧轻薄嘅御寒衣物，因为太重咧，可能聚住啲长者咧，跟住又容易绊倒啊！呢个都可能系啲年轻照顾者咧，好需要知道嘅咁样。咁有阵时就唔好成日依赖即系爹哋妈咪啦，即系譬如以小弟为例咁样，即系爹哋妈咪都有一定嘅年纪啦，咁样。咁啲爹哋妈咪就会同你讲，即系我爸爸妈妈就会同你讲，得噶啦，几廿年咩咁。旧时啊，我去北京啊，着件 T 都得啦。几多度啊？ 嘛，因为 11度啊，嗰阵时啊， 我以为你呢个系 get 嚟嘅添。旧时系个夏天去北京嗰阵时，所以我 唔系啊。你如果系 get 啊，我就冇咁担心，有乜所谓啊？有乜所谓啊？但冬天负几多度嘅时候嘛，咁但系佢哋都好中意叻嘅，讲以前啊嘛。咁但系你必须同佢讲话，依家2024年啦。你旧时有冇智能手机啊，爸爸？ 我以为你讲，咦，旧时你好年轻、 啊， 爸爸。 唔系，旧时你好靓仔添，系啊，冇乜所谓。讲呢啲赞美嘅说话，不过重点就系嚟啦，因为佢哋都随年渐长，其实咧御寒都系紧要嘅。咁啊，低温症咧，咁啊长者更加会容易跌倒啊。咁你都知道，如果长者一跌倒咧，叫做逛一逛亲咧，其实都争好远啊个身体，呢、這个都重要嘅。咁希望佢哋都呢几日如果冻啲咧，就尤其是适应个温度咧，就多啲留喺温暖嘅环境同埋室内嘅地方啦。同埋咧呢、這个重要、啊。注意咧，使用呢个保暖电器嘅时候嘅安全，因为咧，好多长者其实都有机会有长期病患啦。我又讲啲极端少少啦，咁佢哋咧成日一冻少少咧，就要用啲电暖毡啊。咁但系嗰啲电暖毡究竟系咪安全先？即系你喺网络平台买嗰啲，喂，可能讲紧60几蚊张电暖毡，我都有见过。但系系咪安全先？一阵漏电。就真係得不償失㗎啦。 係咯，咁如果你話長者真係要用嘅，咁唔緊要，保暖大家都好需要嘅、可能即係其他人幫下眼。例如嗰個電暖毡佢有冇即係自動嘅斷電功能啊？呢啲都好重要、啊。 係啊，咁啊，長者安居協會嘅行政總裁都講啦，話隨住氣温下降啦，長者咧會因為活動嘅能力啦，咁啊肌肉量咧會降低啦，咁啊著厚重嘅衣物。物咧就會增加跌倒嘅風險啊！呢樣就係啦，另外就係要使用呢個保暖電器嘅時候注意安全啊，遠離門口啦、通道啦或者易燃物品等等嘅，同埋室內咧要保持空氣流動， 係 啦， 保持空氣流動都好重要。有陣時候我哋會開咗嗰個嘅暖氣爐咧、熱氣爐咧， 暖爐 係啦，係啊，係啊，但係你開閂咗個窗咧，空氣唔流通咧就會好焗啦。 冇錯，嗱，今日入到嚟直播室咧，我哋做個人體測驗。泳儿你穿得最多衫、啊， 其实我入边 T 恤嚟嘅咋， 系 我件大褛。 嗱，今日船仔系最最轻薄啊吓，最轻薄，唔系我哋轻薄你，你有啲热系嘛？ 我谂紧 后生咯， 系啊， 后生咯，年轻咯。阿小白，我哋细个都系着件 T 恤就入嚟开麦啊， 咪系咯， 系都系迈向嗰啲年纪。你旧时啊去福冈啊，着件 T 嘅咋，福冈咧10度系嘛，照跑步啊，系咪？ 我细个喺香港嘅时候都系，可能我热底啊，本身我都唔系好怕冻嘅，系啦。不过船仔真 系 好嘢喎，今日 好壮健啊吓，见你今日报天气都好精神抖擞，睇嚟今日系你噶啦， 睇嚟 过早餐。 哦， 喂，嗱，讲开用钱，讲埋呢一个啊，其实真系嘅，要保暖咧，要添置屋企一啲嘅家具啦、电器啦，以至衣物啦。咁见翻咧，其实年末消费旺季之际咧，咁啊，北京同埋上海咧，政府咧就发放啊新一轮嘅消费券，咁即系人哋啊可以派下消费券买下嘢啦。咁啊，啲消费券系做乜咧？咁样咁啊，好多唔同嘅补贴，包括咧就系涵盖啊餐饮啦、住宿啦。冰雪运动、 正、 即系叫大家，即系嗱，如果你住北京。 喺嗰個 溜冰咯， 係啦，十殺海嗰度有個溜冰場，係兩樣都有嘅，兩樣都有嘅。嗱、嗯，溜冰場咧就喺我印象之中後海。嗱，我今年農曆年應該會去多次北京，跟住咧喺嗰度有個平嘅溜冰場咯，但係佢係户外嘅喎、 嗯。哇，咁好凍！ 你唔觉得冻啊？大家一齐玩嘅时候，你会喐噶嘛？溜冰 会喐噶嘛？ 系啊，溜冰最冻嘅时候就系唔溜嘅时候咯。 哦，系啊，即系好似你游水最冻就系你唔 游 嘅时 候咯。系啊，咁佢近排咧喺大兴嗰度咧，即系北京附近啦，即系你有听过大兴机场？大兴机场附近咧就多咗一个咧滑雪场。就仿如啊吓，仿如北海道嘅二世谷咁样嘅。嗱、 哦， 我睇新闻片段咧，啲雪都系白白滑滑嘅吓，咁啊都几正。佢话咧，如果冻起上嚟咧，都有零下18度噶。 哇，都几冻喎 咁。哦，有 咁 啲雪， 应该啲雪都厚喎。 系啊 ，keep 得好靓嗰啲雪。 正所谓嗱，滑雪又系啦。几时就系最冻咧？你唔滑嘅时候就系最冻噶。你滑咧又系唔冻喎，好热噶。 喐紧啊嘛， 系啊系啊。 即 系 好似而家有好多人咧，即刻去哈尔滨嗰度滑雪咧、嗯。总之就话而家已经差唔多开始咗嗰个旺季噶啦。 系啊，正啊。 之后咧有啲嘢想提一下大家，嗯、都唔系提嘅，有啲tips 啦咁样、 啊啊。 因为话说我去内蒙古嘅时候咧，就有一班人走嚟同我讲话，其实咧我唔系好明白，即系当地人咧都话我唔明点解啲人一定要去哈尔滨啊。其实咧。中国有好多地方落紧雪，然后落紧雪嘅地方咧，都系有滑雪场嘅。咁啊，未必一定话你要山长水远去到哈尔滨咁样，因为咧，因为太多人去嘅缘故咧，其实门票系贵啲嘅，然后消费嘅指数又高啲。咁佢就话、哦：你不如冬天嘅时候嚟内蒙古啦，好平噶咋呢度。 不过呢、這个都想问翻啦，既然你去咗内蒙，因为哈尔滨咧就做呢个城市经济咧，那个冰雪节咧做咗好多年。 系啊，咁即系代表其实点解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呢个哈尔滨呢 啊、 代表佢哋嗰个嘅旅游方面咧， 即 系 一谂 好好， 一谂就谂到，因为你会有雪雕睇啦、 啊， 有冰雕啦，跟住有得滑雪啦， 同埋啲村咧都系好靓嘅，即 系 近俄罗斯嗰边嗰啲， 系啊系啊， 都 系 非常靓。 有一啲即系有啲雪狗喺度拉车啊，跟住有啲雪鹿啊嗰啲，即系佢总之成件事咧做到有啲欧陆风咁样噶、嗯，你唔好当去咗内地咁样啦， 系啊，欧、啊啊、洲咁样嘅真 系 好犀利。 咁睇下内蒙嘅情况可唔可以做到有欧陆风或者有滑雪嘅感觉？ 嗱，我谂咧就一定有啲分别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纯粹系想体验下滑雪呢一样运动嘅话咧、嗯，即系你想又唔系叫咩经济少少嘅，实惠少少嘅，咁我又觉得可以不妨试一试嘅。咁但系如果话你都未去过，我真系想睇下啲冰雕，又想睇晒成个过程嘅话，咁、 嗯、 当然有好多人会去拣翻哈尔滨啦。 嗯，不过去内蒙都好嘅，只需要政府有俾我哋翻内地消费嘅消费券咧，咁我就会谂下啦。即系你话如果、香港政府、可以俾大家俾2000蚊人民币啦，大家翻去内地嗰度食埋玩啦，人民币嚟嘅咁样，咁可能咧。我哋咧就會翻到內地嘅城市走一圈啦， 又或者直頭係內地嘅城市，即係便利我哋，譬如香港居民， 係啊， 跟住咧就我邀請我哋，如果我哋過去嘅話咧， 又俾500蚊 人民幣， 或者嗰啲嘟嘟卡已經你可以自動用咗佢啦，可以 啦，因為佢哋都有佢哋嘅嘟嘟卡啦，即係譬如你廣州為例咁有羊城通啦，咁當然。即系我哋都有全国化嘅八达通嘅，呢个系可以正确咁样同大家讲啦。不过全国嘅八达通涵盖嘅层面又系几多咧？嗱、 嗯， 自己条款细则自己揾翻。嗱，我讲多少少上海同埋北京派呢个消费券啦。咁啊，上海咧上个礼拜六咧就发放啊乐品上海同埋乐游上海嘅消费券。咁啊，针对咧餐饮啦、住宿啦、电影啦、体育领域啦分类消费啊，包括咧用300蚊咧就减90蚊人民币，即系大概减。减到1/3 ，OK 喎， 系啊，咁样满600蚊咧就减到180蚊，咁、 嗯、 都系大概个percentage 系1/3咁样， 7折咁样咯， 系啊，咁都几多、啊。另外咧，成都啦、杭州啦、郑州啦、武汉啦、西安多个城市咧，联合咧喺个支付系统啊，蓝色个支付系统嗰度咧，发放一个叫碰一下嘅消费券啊，吓、 嗯。 首輪咧都幾多、啊，即係食在杭州嘅消費券咧，都個額度大概有8折到7折咁、啊、樣，咁、嗯、都幾多唔同嘅省、唔同嘅城市都有呢啲嘅叫消費券嘅一個活動咁樣咯。咁睇到涵蓋領域都相當寬、相當廣啊！甚至乎我哋最近嘅兄弟城市啦，深圳咧都推出呢個電動電單車咧以舊換新嘅優惠啊，購買銷售咧就補貼咧1500蚊人民幣以上。 哦 咁样， 咁都幾多？ 如果補貼1500啊換嘅話，都幾好 嘅 咯，可以換啲。 我哋唔好話買電同電單車啦，香港嗰啲法例好似 未 搞掂。 唔得， 買架單車咯，哇！你俾1500你買架單車，我哋都 ESG 啊，係咪先？低碳生活啦，好持續性啊，為環保出一分力啊，係咪先？減低交通壓力啊，係咪？ 係啊， 小弟， 這個挺好的，真 的小弟有啲咁嘅建議，真係建議1500咧，脆脆地聖誕節嚟緊嗱，你 聖誕禮物。 是啦，有机会研究一下呢有没有特别的消费券出到嚟呢咁样。嗱纯粹倾下偈啦，即係四二嘅早上都係想鼓励喺大家啦，即係无论係自己留港消费又好，以至下个礼拜一定用钱啦，或者今个礼拜尾你諗下即係 Thanksgiving 咁样Black Friday 你会用钱，咁下个礼拜 Cyber Monday 你会用钱，咁呢啲都係用钱嘅时节咁样，咁促进消费之余，究竟有关方面点样谂一啲惠民嘅措施呢，而又可以令到大家提振下，哎，圣诞节我哋香港嘅 GDP 喺零售销售都冲高啲，咁样又得唔得呢？ 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也年后，靠一对手得个奖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想想再小的危上车。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的竞赛，不信邪。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和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璇仔。 晨光第一线，璇仔。 而家咧個個都係講緊嗰套戲啦，咁啊 look 下 social media 都見到有非常之多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啲關於 嗰套戲係咪關於生死？ 冇錯啦，誒咁啊講講關於就係生死啦，咁 因為市面上都有好多戲嘅， 啱啦，咁啊呢一咁我講下呢一個關於生死啦，咁啊科技咧其實而家已經咧係融合埋落去噶啦，就係乜嘢咧嗱，我相信大家有聽咗一樣嘢叫做科技掃墓嗱，我唔係講緊咧嗰啲叫做咪話有啲咩？咩網上拜山嗰啲嘅，咁我唔係想講呢一樣嘢，而係有一個新嘅發明啦，或者新嘅科技嘅，咁就係點樣樣咧？就係、是、嗱，你去到可能嗰個墓碑嗰度啦，你會發現有個 QR code 嘅喎。嗱、嗰個墓碑得個名嘅啫，你心諗喺度咩睇咧？就係、是、有個 QR code， 你要做咩？你就要 scan 個 QR code 啦。入邊會有啲乜咧？就係、是、見到。嗱，呢個 social media 嚟嘅，咁見到有一對老年嘅夫婦咧喺度跳舞，即系咧就係佢哋生前嘅時候咧， 一啲片段 咁樣，咁、於是咧就大家就話：哇，好正喎、啊！呢樣嘢咩嚟嘅咧？咁樣原來咧就有一間公司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 Soul Star， 即係靈魂星星咁樣啦，咁、服務咁啊做乜嘢咧？其實咧就係你當你 download 咗佢個 app 之後啦，咁你就可以幫。嗰、那個故人咧就 set 一個 forum page，、一個專業咁樣，咁樣你就可以譬如擺啲相落去啦，可以寫啲字，咁啊寫下佢譬如係咩性格啊，之前做過啲乜嘢啊咁樣，咁然後咧甚至你可以擺埋錄音嘅、或者短片咁樣，咁就類似幫佢整咗一個 social media。咁但系咧就系属于净系真系属于佢嘅专业嚟嘅，咁同埋咧佢甚至咧有一栏咧就系话啊，我譬如我系佢嘅朋友，我都想发表一下我对佢嘅嘢，或者我想同佢分享一下我同佢之间嘅一啲趣事咁、样，你又有另外一个位咧，又系可以摆落去嘅。咁佢成个专业咧好简单，即系就系得譬如 about， 然后咧就讲佢系咩人啦，然后中间就系佢一啲嘅相，之后咧、最。右手边咧就系讲紧其他人可以讲佢讲啲乜嘢啦，得三样嘢非常之简单。 Vicky 你觉得点啊？ 我自己咧即刻谂起一套戏，其实有套戏咧都系外国电影嚟嘅，都系讲关于如果你嘅。个家人过咗生之后咧，佢就可以将一啲嘅回忆片段，当然佢再还即系再即系大胆啲啦，就系、是、佢可以喺你嘅身体里面咧攞一啲记忆放去一个电视嗰度、 即系科幻啲嘅， 科幻啲嘅，你行过去就可以睇翻你以前同屋企人嘅一啲回忆咁样。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有好有唔好嘅。 系咩？你觉得有好有唔好？唔好喺边度啊？ 我觉得唔好就系咁啊！每个人 scan 嘅时候，我都可以睇到呢个人本身做过啲咩咯。 哦，咁都系啲丰功。遺跡嚟嘅，通常都係啲惦念嘢嚟嘅。我覺得幾好啊，其實即係一路聽嘅時候，我諗住自己如果有一日 pass away 嘅時候咧，成為已故嘅人啦，唔係故人啊，係已故嘅人嘅時候咧，咁我覺得都幾好啊。有一日你 do 一 do 阿 O 嘅時候， 你做過啲咩咧？係 啦，或者我哋有啲 slide show 點點滴滴啊。趁啲即係叫做即係唔使咁哀傷嘅輕鬆嘅音樂，有啲輕鬆嘅爵士樂咁樣，咁我回顧咗我一生，咁我已經覺得好開心㗎啦。即係有時我真係覺得即係生死都會人總會經歷一次嘅、生會經歷一次啦，死會經歷一次啦。咁唔係叫大家啊好看透處之泰然雲淡風輕咁去睇，但係你亦都控制唔到啊，系咪啊？我哋亦都控制唔到生命嘅长短啦、啊。咁不如我哋控制一下自己临尾熄灯嗰一刻嘅时候嘅画面系点啦。我觉得阿璇仔讲完呢个 QR code 咧，我觉得我都几舒服、啊， 所以你 几安详、啊，我觉得自己都 可以公开我个 QR code， 唔该要 set 密码咁样。 点解啊？你嘅 QR code 有咩提啫？ 你 有啲泳衣相啊？系嘛？你 你 惊你啲泳衣相流出系嘛？ 私人嘅会好啲咯。 系嘅， 但系 OK 喎、啊，系啊，因为咧呢一个 QR code 咧讲紧，如果你系即系特登 set 咗做私人 account 嘅话咧，其实睇唔到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公开咧，就所有人只要 scan 个 QR code 都系 OK。 哦，唔得，我要公开，我要受万人景仰， 我要密码， 为人或者千人唾弃，做枭雄，唔系讲笑啫，讲笑啫，讲笑啫， 或者咧。 呢个 QR code 咧，佢咩特别咧？咁啊，讲紧佢有防水啦，即系总之就系好犀利嘅。总之就系、是、总之就系话啊，你搞咗好多年，你都可以 scan 到 防水基本啊，大佬。喂，我嘟阿 O 嘅 QR code， 喂，纸嚟嘅，溶咗啊，嘟唔到咧。 系啦，咁所以 我觉得佢应该用 laser 射落去嗰个位嗰度啦，其实都好易做啫嘛。呢啲咁你防水真系基本嘢嚟。 如果唔防水啊，我喺下边上去揾佢。 唔系，咁 下边嘅意思系楼下，楼下。 咪住先，但系个 laser 佢可以腐蚀噶嘛？你明唔明啊？即 係 好似會， 係你收得人錢，你做好啲啦。 咁你都見到其實好多碑都做得好好嘅，你明唔明？其實係做。 同埋講緊咧，單一次價格咧，講緊要467.9蚊港紙，又唔算話極貴嘅。 OK 嘅，咁啊，大家輕鬆啲啊，傾下呢啲題目，嗯。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今日呢个环节咧，立即请嚟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同我哋一齐咧睇睇今晚美股啊，美股交中啊，历史高位咁啊，睇翻咧美国新财长嘅人选咧，有机会啊吓，就系、是、呢个贝桑啦咁样咁啊。睇嚟咧，大家或者市場咧都幾 buy 啊嚇，咁所以見到咧，哇、啊、道指啊又上到歷史高位啦，咁突破咧44,800点啦咁樣。我曾經記得同 Kenny 做節目嘅時候咧，道指同恆指差唔多嘅啫。点解依家恒指同道指争咁远嘅咁样？咁啊，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啦。交俾 Kenny 帮我哋睇下环球嘅金融局势，以至美股嘅情况系咪继续高歌猛进咧？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啊，咁啊就美股继续升，就最主要头先讲到啦吓，就新任嘅财长嘅人选就敲定啦。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美国方面咧就系、是、即将就系推进呢个系减税啦。咁啊，当然对美国经济方面咧就绝对系有利啦。因为之前大家都会担心几样嘢啦，就系、是、加大幅加咗关税之后咧，就会唔会咧系即系推高咗呢个美国经济咧？因为之前推高咗美国通胀咧，因为之前咧就其实大家都会系个 focus 咧就系话会唔会减息嗰个系步伐咧冇原本预计咧咁进取咁积极啊嘛，咁就所以咧令到市场方面咧又再担心翻通胀升温嘅问题。咁但系如果而家就睇翻咧就系、是、新任嘅财长方面咧佢过往都系比较可能会 focus 翻就系、是、嗰、那个税同埋亦都系咧就有机会控制翻个 budget 啦。咁就令到咧就系、是、美国财赤方面咧就系、是、应该咧吓就冇之前担心咁进一步恶化得咁犀利，咁所以令到其实琴晚个债息咧都系落翻嚟嘅，咁呢个就当然对美股系利好啦，同埋对嗰个美国经济前景咧就会大家睇得比较系乐观啲。其实而家美国目前嗰个经济情况咧，你睇翻经济数据咧，都睇到美国经济其实都几 upbeat 下喎，咁就变咗咧虽然美股升咗好多。但係當如果係大家對美國經濟咧係樂觀，企業盈利仍然可以維持一個增長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雖然係貴啊，但係都仍然大家都係繼續咧就將個焦點咧就擺喺美股。咁而家係即係投資市場都有一個咩啊嘛睇法就話冇其他嘅替代品啊嘛。 真系暂时嚟讲都系无可取替啦，叫做几个因素加埋晒一齐咧，非常认同 Kenny 嘅睇法，再加上美元强势啦，咁啊人民币嘅离岸价又即系不断走弱咧，咁对于港股都真系唯有系挨沽咯。其实即系港股嚟到呢个格局咧，其实以为可以喘稳啦，但系都好似争少少。嗱，睇翻其实港股咧，仲有大大话话四个礼拜到接近咗一个月咧，就差唔多完结2024年啦。咁啊 ，Kenny 其实见到恒指咧喺19000点以上咧，都仲有啲支持嘅。不过见美股继续升上去咧，但系睇翻隔晚美股啲 ADR 咧，其实又唔算好得好紧要啦。系咪欠缺一啲利好消息咧？以至系琴日升，其实都有啲内需板块升，因为内地某啲城市就派消费券啊嘛，咁样。咁但系旧时呢啲嘅提振都高啲啊，但系见个市况都静咗落嚟，系咪差唔多即系收路啦？今年咁啊，交俾 Kenny 去讲啦，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港股其實之前一路嗰個走勢都係好靠一啲係消息同埋政策因素係推動啊嘛，即係突然間嗰個市升得咁好嘅最主要原因，但係就內地方面咧就出咗一啲即係大堆頭嘅即係政策啊嘛，咁啊大家都通常都習慣咗啦嚇，即係過完一輪政策之後咧就冷定咗啦，咁啊大家又會等新一輪有冇新政策先至係到去再即係炒嘅。咁誒好明顯，而家欠缺新嘅因素之下嘅話咧，就當然會令到嗰個係港股就係有啲乏力啦嚇，同埋都成交方面咧都係即係縮減翻啲啦。咁再加埋臨近年尾啦，咁我相信大家都會態度轉趨翻審慎啲，可能會睇翻啲係即係外圍方面咧，嗰個係尤其是美國嗰個係新任總統上咗之後咧，有啲乜嘢嘅政策，因為最主要其實佢而家未上啦，都已經簽一啲行政指令咧，就係話要將呢個係加拿大啊，同埋呢個係墨西哥嘅關進美國嘅所有商品嘅關税咧，就係去加徵25% 啊嘛。咁當然個重頭戲就大家會睇下會唔會對我哋國家中國咧就係加徵嘅關税咯。所以嗰個焦點都會係睇咗外圍啲嘅。咁就變咗咧，投資興趣咧又會翻去啲比較審慎啲嘅股份啦，包括大家會睇翻啲現金流啊、派息啊呢啲中特類股份啦。 咁啊，除咗睇中特類股份，仲有啲藍籌新貴啦。咁講緊呢兩隻就係、是、譬如快手同埋新東方啦。咁咧好少講呢兩隻個股嘅，但係成功染藍咧，特別係快手啦，應該都傳咗1024快手染藍咧，都傳咗兩年幾三年㗎啦。應該我印象之中，即係由啱啱佢短視頻開始好流行嘅時候，咁直至每次都失望，每次都失望，每次都好似大家都已經唔想再預測啦咁樣。咁但係終於成功染藍。新东方就是做直播平台啦，即系旧时就话做带货平台啦。估唔到呢两只股份真系喺呢一 round 入边都纳入埋恒指啦。咁纳入都令到有啲被动又好主动嘅基金都买货，所以琴日咧两只股份分别快手就升4.5%啦，咁新东方咧就升3.9% 吓咁样。咁啊嚟紧呢啲短视频经济系咪有个可持续性咧？都想 Kenny 帮我哋宏观去睇一睇，好吗？唔该。 快手咧，如果以市值计咧，其实纳入做指数成分股就系几合理嘅，因为佢而家升咗上嚟之后嘅话，成2000亿市值噶嘛，咁其实都系属于算系高市值股份。咁好似头先咁讲，就系大家都传快手都传咗段时间，咁但系之前都系大家都覺得奇怪，市值其實喺度都幾高下啦。咁上市都有一段時間嘅歷史，點解都入唔到咧？咁其實我哋都問過恆指服務公司咧，其實佢哋原來除咗市值啊、流通量之外咧，都會 count 嗰個公司嘅盈利嘅能力嘅盈利穩定性嘅。咁之前大家都知道佢嗰個盈利都係轉虧為盈，即係唔係話好長時間啦。咁所以呢個都係考慮之列啦。咁就新東方就個市值相對嚟講就唔係話太大嘅，咁所以就算入咗之後咧，影響恆指個比例方面咧，都係1%留下咯。咁我諗就而家咧因為恆指成分股已經去到83隻啦嘛，咁其實而家再加入去嘅股份嘅話咧，咁就個市值相對嚟講就唔會話太大嘅影響力喺度，通常都係1%或留下，甚至乎更0.幾咁樣咯。咁反而今次會影響得到之前嗰啲重磅嗰幾隻咧，又翻去80%嘅水平啊嘛。咁但係當然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嚟啦，又有啲得意嘢发生啦！香港咁啊，2500只大熊猫雕塑咧，圣诞就会游走喺全个香港嗰度咯。 系啊，有四个站噶，咁大家都可以咧喺呢四个站咧嚟到去睇下呢啲咁得意嘅熊猫就，我见到啲造型咧，其实都好搞笑啊！佢特别有一啲造型咧， 系 会按照翻，譬如新成员可可安安啊，形形落落啊，仲有龙凤胎家姐细佬一啲嘅特征咧嚟到去整落去。 哇！新成员真系好似好劲咁。即係好似我哋依家有好多好多熊貓咁樣。 啱啱過咗個白日宴咧，其實都有好多人睇嗰個網上嘅直播，我自己都有睇。 係，咁但係我一定要講呢一句，因為同啲內地嘅朋友傾偈咧，話喂你。唔可以搶咗啲熊貓嘅喎，因為熊貓有四川嘅喎，咁我都知嗱，所以咧我特別確立一個名字，我哋係南方熊貓城市，咁啊差好遠啦， 係 我哋係南方噶嘛， 我哋仲沿海添， 係啦，即係確立一樣嘢，咁又唔好搶人哋啲嘢，係啦，咁人哋即係四川真係熊貓基地嚟嘅，係咪先？即 係 係啦，咁啊嗱，下個月七號起咧，一連三個星期六日咧。就會啊，即係有呢個大熊貓嘅雕塑啦。咁邊度得睇啊？星光大道咁啊，昂坪360咁啊，海洋公園啦，同埋中山公園咧就會展出嘅，俾公眾咧免費啊去參觀打卡啦。咁啊，希望咧市民同呢啲藝術品咧就融入其中咁樣。嗱，佢唔係單單係雕塑嚟，佢一隻藝術品嚟㗎嚇，係 art 嚟嘅咁樣。咁所以大家咧影相打卡嘅時候咧就守下流程啊！我真係覺得即係你唔好又攬住人啊，寫一啖啊！啊！跟住又攞隻手想畫下圖啊，咁樣你真係唔好啊真係唔好啊！ 嗱、啊，不如詳細啲咁樣講下啦、 啊。 首先佢第一站咧，首先就會喺星光大道嘅。咁個展期咧就係第一站啊嘛，就係12月7日至到8日嘅。咁第二站咧就會去到昂坪360嚟到去展出啦。咁個時間咧就係12月14日至到15日。第三站咧就會去翻嗰個樂園嗰度嗰個公園，係、啦，嗰、那個公園度展出嘅，就係12月21日至到22日。咁如果你話唔係，我想聖誕節去同佢哋打卡喎，當然係可以啦。最后一站就是圣诞节的当日和翌日就会在西营盘的中山公园展出 的。那挺正啊，其实呢这些这么多雕塑打卡香港近这两年都很多的。包括、即是你印象最深刻就是今年年中的时候有这个、叮当啦，即是哆啦 A 梦的展啦、那你就可以即是跟、哆啦 A 梦有互动啊，有揽住啊，这样抱抱啊，这样再将个时间线再褪前一点。我记得呢那时试过有一个个星球大战展嘅喺科学馆 Star War， 咁咧有好多只白兵咧系冻咗喺个 哦，你咁讲就真系若干年前呢、這个好似系嘛？ 系啊，但系我觉得好正啊，因为我系一个星球大战迷嚟，我真系估唔到香港。特別啦，即係好成 擺到兵馬俑咁樣，我記得嗰陣時。係 啊，佢真係兵，佢真係兵馬俑啊，白兵馬俑。 係啊，冇錯啊。 咁啊喺科學館啊，別具意思啦。 係啊。 咁你入去睇完白兵之後，佢入邊咧 indoor 嗰度仲有個星球大戰展嘅。咁其實對個館都係好啊。嗱，因為我哋呢啲冇小朋友，即係唔同小白，可能小白就有呢個博物館證噶嘛，即係可能你一張 pass 係玩曬 一齊咁樣去玩 個博物館咁樣。但我哋冇咧，就其實都令到個館咧係多。多咗收益噶，因为我好记得嗰阵时咧买票入场啦，都要排好耐队噶。入到场嘅时候咧，大家又觉得行咗咁耐有啲颈渴，等我买支水嚟饮下。 系啊，科学馆系好嘢，耐唔耐一转咧就系呢一类型咁嘅展咧，系搞到大家大排长龙噶。 我中意 嗰阵时咧，恐龙嗰阵时都系 啊，恐龙又正， 好犀利啦，真系排得好犀利。 系啊，恐龙嗰个好正啊，因为佢有只咧。即係一定係假的， 相當高啊嗰、那個。 但係咧，佢相當高啊嘛，咩與龍共舞啊，嗰個展叫做與龍共舞定？ 我都有睇過，好似咩三四層樓，我印象之中好似三四層樓咁高嘅網上，好大隻 啊！ 同埋最正係咩咧？有啲三四歲啲小朋友咧入到去咧，佢真係驚啊！ 係啊。 佢真係驚而喊啊！佢真係喊咧，我覺得好好睇啊！呢、這個畫面。 然後啲家長咧，啲家長亦都要話翻俾佢聽，唔使驚啊，佢唔會咬你噶。 唔係啊，喐啊，爸爸真啊，佢咬我啊，跟住夜晚黑發惡夢啊，因為夜晚黑發惡夢。 即係翻山豬羅記咁 啊，幾好啊，我覺得。Dallas 放生係嘛？不過而家啲細路仔好叻嘅，即係佢指住嗰啲咩劍龍翼龍咧，佢識得講啲英文名㗎咯。係 啊，你講中文名其實都已經犀利嘅。佢哋仲有英文嗰個學名， 是啊、 就係、是、科學館個牌上面寫住嗰、那個。 真 係 好叻啊！ 我哋都要慢慢拼翻個字出嚟。 係啊，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嘅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世运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太子道东啦，近住彩虹道噶，就系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影响到咧龙尾排翻去太子道东啦，近住彩虹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咧下行啦，落翻去观塘道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噶，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出翻去观塘，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啊，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啦，系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嗱，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出翻去九龙，龙尾咧就而家去到电话机楼噶。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景泰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咁另外喺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合石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咁而家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朗天路嘅龙尾咧就喺虾尾新村路，红天路嘅龙尾就喺平下路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做乜揸揸下车喺度阴阴嘴笑啊？ 因为我谂起我用水桶抹布洗车都洗到架车立立令，我就知道我嘥嘅水系零啊！每一个悭水嘅机会都系属于我同你。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你悭水机会几时都有，洗车、洗菜、洗米都不应该长开水喉，珍惜食水大家都要识。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不妨大家试下食一日一啲简单清淡啲嘅嘢，试下净系咧食一啲比较素食啲嘅嘢，唔知得唔得咧？ 今日嘅话咧，或者呢几日，我觉得难少少。 因為凍， 因為凍咗，係啊，天氣凍咗。咁當然，如果你本身係一個素食者嘅話，可能你會話其實食素食都可以保暖嘅咁。咁、嗯、我唔否認嘅，我都覺得認同嘅。咁但係可能喺你食嘅時候，譬如一啲食慣肉嘅朋友，佢需要啲時間適應啦咁樣。但如果你講到喺今日想食多啲素菜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頗為中意食素食菜嘅人嚟嘅，咁原因係因為就算你嗰盤嘢咧甚即係嗰啲譬如泰式啊咩式嗰啲咧，佢咪有啲生菜墊底嗰啲嘅咧，我連嗰啲菜我都唔會放過。 我都唔會喎。 係啊，做咩？ 因為嗰啲汁好食啊嘛，嗱泰國嘢咧，佢嗰啲汁汁酸味味咧， 我會盡量揈走嗰啲油先嘅。 唔係啊，有啲冇油噶嘛，啲 有啲係沙律嗰啲冇，但係佢有啲譬如裝拼盤嗰啲咧，嗰啲都多油嘅。 咁嗰啲我就 但係你唔覺得嗰啲菜唔新鮮嘅咩？ 我會啊，我會覺得有啲可能唔係好新鮮嘅，但我真係好中意食菜嘅。呢個就係一個原因，我好中意食，咁啊借埋佢噶啦。甚至乎咧，佢有陣時有啲好多沙律咧，佢個紅蘿蔔佢。都系切得硬少少，即系佢冇特别煮得好腍嘅。有啲朋友咧就啊，咁我就唔食啦。但系我咧嗰啲我都会几中意食嘅。 有啲人怕青， 爽口嘅，我会觉得系系啦。即系其实蔬菜嘅种类好多，大部分我都中意食嘅，冇错。 我有啲想试下，而家好兴嗰啲素菜自助餐、哦、但系嗰啲都要小心啲嘅。 点解啊？ 因为嗰啲其实咧会扮肉，我食过啊，因为 好 紧张 啊，佢好紧张，嗰啲要小心啲。大家都以为咩事啦？其实唔系，即系当味精嘅，但系佢都系一个素食，同埋佢蔬菜含量都好高嘅。 有冇食过素菜嘅寿司啊？大家 呢个反而未试 过，系咪即系青瓜寿司啊？ 即係佢咧會用鉤肉啦，唔同味道嘅鉤肉啦，又或者佢有時會揾啲菇，其中一個幾熱門嘅菇就係啲雞髀菇，可能經過一啲譬如醃製之後，佢就可以模仿到啦，其中某一種嘅魚嘅味道咁樣嘅。咁就當然係俾一啲譬如我本身我食魚生咁，但我有位朋友佢淨係食素嘅，咁、我就佢又想食日本餐，咁就同佢去呢一類型嘅餐廳嗰度食，咁、我都係大開眼界嘅，因為 章魚 係 咪 啊？係啊，佢都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到扮嘅，有陣時食完之後我都食唔出嗰個本身嘅食材係咩嚟， 成日好搞笑啊嘛！有啲朋友都講話，如果依家蒙住眼睛，跟住將啲牛油果咧就切片，跟住就點翻芥辣，跟住點翻日本豉油。 要加豉油喎、 啊，跟住咧食嘅時候咧， 係三文魚味嚟㗎嘛， 係三文魚。 我平時係咁食㗎喎， 係咯， 我 真係 特登， 係 我係特登拎個牛油果之後落豉油食㗎喎。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唔好諗住話，喂，今日即係要食素啊？點 一定係錯 啦，要大費周章，其實唔需要嘅，即係你個 mindset 入邊諗住，你就會喺晏晝嘅時候，你都會食多咗蔬菜㗎啦。其實好簡單嘅啫。 係啊，同埋而家好多餐廳咧，真係多咗呢一個嘅素餐俾大家去選擇，即係無論係茶餐廳又好啦，呢一啲西餐，甚至乎有啲快餐店咧，都會有一啲專門係為素食素嘅人去有一啲嘅餐。我覺得其實咁樣都好好。 係啊，有啲甚至乎承諾咧，就係佢嗰個油咧，佢鑊啊，會專係愛嚟整素菜嘅，就係嗰個鑊， 唔會用到豬油嘅。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良心啊，非常好。 咁啊，今日就做下呢件事啦，咁啊，令自己咧都 fresh 一啲啊。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 今日好有诗意，一嚟就同我睇莎士比亚， 冇错啦，莎士比亚 Hamlet， 哇，王子复仇记， 王子复仇记啊，嗱喺呢个莎士比亚入边有个女角色 Ophelia， Ophelia 咧本来一个好和善啊，好开心啊咁嘅女仔，咁佢啊中意。王子 Hamlet 嘅，咁啊，但系咧 ，Ophelia 嘅爸爸咧，Polonius 咧就叫佢喂，你唔好咁亲近啊 Hamlet 啦、啊。咁、但系咧，又因为政治理由咧，王子 Hamlet 咧就系要公开讲，我唔中意 Ophelia 嘅。Hamlet 咧就准备咧系对付皇帝 Claudius 嘅。咁啊，但系咧，好不幸地咧 ，Hamlet 咧。就錯誤手殺死咗 Ophelia 嘅爸爸，好緊要啦。咁又發生咁嘅巨變，又俾啊所謂王子拋棄啦。佢由一個好開心嘅女仔變咗一個好怪嘅人，講嘢亂曬龍啊，完全唔開心啊咁樣。另外一個人啦，最後咧投河而死嘅。咁以後咧就啲人咧講一個叫 Ophelia Syndrome， 奧花利亞。綜合症 真係有呢一個學名啊？ 有呢個學名㗎，即係由一個好開心嘅人變咗個好怪、好孤獨啊，有即係第二個人走出嚟啦。咁啊，但係呢個古仔咧，喺1982年咧就峰回路轉啦。又喺加拿大有一個病理科醫生咧，佢有一個15歲嘅女，一樣係好似阿 Ophelia 年青嗰時候好開心喎，同人哋好有交談啊，學校嘅成績又非常好啊。咁但係突然間喺某一天開始咧，喺幾個月就變咗一個好孤獨嘅人，好情緒低落嘅，幻想啊，又記得嘢。咁啊，即係當然現代醫學就不容許咁樣啦。咁啊，一路驗啦。發覺咧，佢個肺咧係有一個瘤喺度。咁呢個咧就係呢個所謂 Hodgkin disease 啊，叫做何傑金氏淋巴組織惡性病啦，係主要啲淋巴組織咧係有個瘤咁樣。啊，竟然有呢個 Hodgkin 嘅病咧，咁啊唯有醫啦，又係用電療啊、化療咁醫啊。咦？醫好咗喎、啊！慢慢咧系完全复原，翻一个开心少女。 哦，都变翻开心，咁啊最好啦。 即系佢个病征咧，同 Ophelia 一样。不过 Ophelia 嗰时候冇得医，佢而家就医咗个女，就变成咁样啦。咁啊，啲人谂啦，会唔会系一个肿瘤啊，分泌有啲嘢出嚟，破坏咗脑某一个组织咧？咁啊，去到1986年咧，就发觉，咦？好似有啲抗體喎，喺血液有啲抗體咧破壞腦嘅組織。1990年咧就覺得係真係有啲呢啲抗體咧係破壞咗腦入邊嗰個邊緣系統啊 ，limbic system。但係一直要去到2011年咧，先至揾到有一種抗體係叫 mGlu5 嘅抗體咧，就真係破壞咗呢個邊緣系統。嗰時個名咧叫做邊緣系統嘅腦炎啊，咁好多時候咧一個腫瘤好似呢個何傑金氏症淋巴組織惡性病咧，係嗰度分泌出嚟，一直呢啲抗體咧去到個腦破壞咗呢個組織咧，就令到佢無論佢嘅個狀態啊、精神狀態啊，同埋學習咧啊，真係有事噶。咁希望咧，我哋有呢個揾到個抗體之後咧，點樣可以對付呢抗體咧，而醫好Hodgkin disease 嘅人啦。咁所以啊，好多時候咧，一個人突然間變咗，啊，會唔會係俾鬼迷咧？嗱，呢個以前嘅，而家咧，我哋科學化啦，唔好淨係信鬼神啦。我哋真係要揾到係咪有啲咁嘅病影響到咧？嗱，因為腦係一個非常複雜嘅組織啊，咁你真係要揾到有咩事咧，相信真係要好多年先揾到啦。咁、我哋而家咧，從現代科學化嘅咧去解釋莎士比亞嘅劇， 犀利 係真係幾得意 嘅。或者我諗莎士比亞都估唔到啊，今時今日可以原來有科學化嘅解釋，佢點解啊 Ophelia 會咁唔開心、啊？ 冇錯啦，嗱、我哋話乜嘢，我哋盡量去避免預防、包括好多時候我哋話啲心臟病啊、心臟血管病。咁啊，呢啲所謂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心臟血管病咧，預計咧去到2030年咧，全世界起碼有2200万人咧死於呢個病嘅。 哦，哇！ 呢個係好多嘅。咁我哋主要好多時都講咧。希望我哋控制到一個低密度嘅膽固醇。咁而家喺呢個歐洲嘅建議咧，嗱，譬如你係有高風險嘅人，我講高風險，希望你個低密度膽固醇咧去到 1.8 個單位嘅。如果非常高嘅危險嘅人咧，係低過 1.4 嘅。咁但係發覺咧，去2021年咧做過一調查咧，只有即係呢啲高風險嘅人咧，只有12.4%係達標嘅， 即係好少喎、 好少噶，但好多原因嘅、第一咧就可能啊啲人唔知道咁危險啦，第二咧有啲人唔中意食藥啦，有啲人咧唔中意喂啲藥又要加，我唔想啊咁樣啊，有啲人咧因為食藥嘅副作用咧。 就唔想食呢啲藥。嗱，我哋而家時時咧用他汀 statin 咧係第一道嘅防線咧，去減低呢個低密度膽固醇。但有啲人又唔受得啊，有啲人又肌肉痛啊，或者又肝酵素高啊，我哋唔可以用。咁但係要記得呢、這個世界唔係淨一種藥嘅。而家一種咧，好多人已經開始用啦，大字母就 E 開始啦，Ezetimibe 的。咁呢啲咧，呢、這個新藥咧，已經可以令到呢、這個膽固醇吸收咧，係阻止佢膽固醇。咁呢隻新藥咧就可以低過起碼低20-25%低密度膽固醇啦，亦都冇肌肉嘅痛症啊，咁樣亦都唔會加速呢、這個會令到你有糖尿病嘅。咁呢個藥咧，Ezetimibe 咧就可以咧同埋他汀啊一齊用啊，或者自己用。但當然仲有其他嘅降膽固醇藥，有啲係打針啊咁樣。呢啲如果你有呢啲問題咧，真係唔好放棄，請教你嘅心臟科醫生啦。 係，有時啲藥都真係要試噶。 係啦，唔好睇少呢個低密度膽固醇，塞住你啲血管噶。係， 唔該曬小明。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只有贪玩，不顾考试，如回头曾勤力几次，会怎写过年月故事？另一面世界，也许考到博士。无从避免。谁人来谁人又走过，风会使我找到这个，如从前从没受伤过，这刻怎会明白快乐？风光满地，然而共谁在对比？从不到我敢遗憾过后悔吗？我只有敢一往直前，无人有法宝可以预言。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 Ficky 泳儿，一朝早最适合做咩？梗系学晨光 KOL 茶艺师冲杯靓茶，然后听住我哋节目。无论你想了解环保议题定动物生态，我哋会同你样样发掘。仲有晨光好友一齐同你发放正能量。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Ficky、船仔。 2024年的11月26号星期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蛋糕？喜欢的话今天就适合你了，今天是蛋糕日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到狭隘的街中插着耳机跳着光，讽刺心里动作多，世界越多抑郁越难坐下讲清楚，谁总会笑着话我很细个。Oh, you think I'm acting strange when I know I can pretend, I know I can pretend, I know I can pretend. 这样这样就这样，别无期望。皮话够厚，但意志单薄，日照丰富，能入夜失落。Nothing's making sense right now， 自问自可。谁愿爱我，但怕你失望，细细的心容纳着什么，不必听你话，听我唱歌。扮大大方，要说说谎，成熟原是青春的冤歌，样样是框，要困起我没什么，从此想释放。偏喜欢想想到很多，偏喜欢想模糊美好。You think I am overthinking, you should do the same. Oh, you think I'm acting strange when I know I can pretend, I know I can pretend, I know I can pretend. 我是你是你说是听说是什么。 蛋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远古时代，最早的蛋糕是在古希腊，那阵时的蛋糕是又重又扁，而且是会配蜂蜜和坚果一起食用。而 cake 蛋糕的英文单字就可以追溯到去13世纪美国大萧条那阵，他们需要为数百万贫困的人提供简单而且相对较便宜的食物，盒装蛋糕就是这样诞生了。到19世纪才开始用蛋糕来庆祝生日。而在今日，我们可以怎样一起庆祝这一日？当然就是要享受一件你喜欢吃的蛋糕。如果有时间的话，又可以自己在家烘焙各种的蛋糕。讲到最尾，无论你今日会吃一个大蛋糕定是小蛋糕，都希望你可以将这一件蛋糕和身边的人一起分享。lunch 的时候和同事一起 share 件蛋糕仔。假如你是自己整一个蛋糕，又可以分享给隔离邻舍。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日，除了吃蛋糕有甜蜜的感觉之外，亦都可以将这份的温暖甜蜜分享出去。 开始冻冰冰，同大家睇下天气啊！今日咧早晚较凉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啦，最高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气温会逐步下降啊！吓，早晚都系清凉一啲噶。星期五啊，系啦，星期五咧市区气温咧大概下降到15度左右啦，咁啊新界咧再低2-3度啊，都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噶。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1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68%。如果你仲未翻工嘅话咧，或者你早咗翻到 office 咧，会唔会？先敷个面膜先咧，喺自 保一保湿系嘛？ 系啦，喺自己嘅 pantry 啊，即系或者自己啊 ，sorry， 自己嘅 partition 啊，即系自己嘅位嗰度啊，敷一个面膜先开工啦、啊。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投资者憧憬美国新财长的人选可以为当地的经济和金融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其中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创历史新高，道指升440点，收报44736点，标普500指数升18点，纳斯达克指数升51点，港股 ADR 同样被拉升做好，升翻多啲啊，升翻114点啊，咁啊，大型嘅蓝筹股咧都普遍做好嘅，寄望今日港股咧能够升多少少啊，咁啊，开市嘅情况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呢、這个时间跟下小白去下旅游先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消失的地图啦。咁喺我哋直播室入面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旅游专家啊嘛。呢位旅游专家系韩国方面，韩国文化旅游作家 Joy 喺度嘅。早晨啊 ，Joy。 早晨，大家好。 上次咧就睇过呢一个红叶啦。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去旅游嘅时候咧就好中意自驾游噶。咁但系啲朋友咧我就唔中意揸车嘅，好似我咁啦。其实我自己喺香港我就自己驾驶嘅。其实我去到外国我就未必想驾驶，因为想放松下个人。坐交通工具我自己都几中。如果我想坐交通工具又在韩国那里旅游，其实方不方便的呢？ 其实现在很方便的了。如果假设好像以首尔为例，因为大家都去首尔嘛，那首尔大家都喜欢会去近郊的地方，因为除了城市之后都想去呼吸下新鲜空气，或者去一些比较特别的景点啦。大家都通常都会去例如京畿道啊、釜山这些地方的。现在呢除了可能是地铁啊、巴士啊或者是火车的铁路之外呢，其实都有一些、更加方便和轻松的方法呢，是可以去到近郊的地方，就是巴士旅游了。 是巴士旅游，他们巴士是单程的、 巴士其实有少少像我们、去旅行的大巴。 是 啦，咁佢咧其实一啲嘅即系附带嘅旅游产品嚟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啦，你住喺首尔、你上车就喺首尔上车，可能有一啲比较即系著名嘅嗰啲嘅特 定嘅景點，例如可能明洞啊、宏大啊、東大門，大家都會可能係揾酒店都喺呢啲附近地方噶嘛。咁喺嗰度可能朝頭早有人接你之後咧，就可以一嘢就車你去京畿道，可能去三至四個嘅主題嘅一啲嘅景點。而嗰啲嘅景點通常咧自己去咧，可能你會比較麻煩一啲嘅。係啦，咁佢哋就會係將製作一啲咁樣嘅路線。係啦，咁到可能五六點之後咧，就再車翻你去翻首爾嘅市區，就放翻低你。咁其實就變相就係咩咧？變相就係其實方便咧幾種人嘅。第一種就係我自己去旅行，有時一個人去都想可能認識一下啲淨係一日期限嘅旅伴噶嘛， 一期一會嘅朋友， 冇錯啦，係啦，咁亦都可能會冇咁悶啦。咁第二咧就係、有時可能咧一家大細去嘅。有時未必會揸車，或者可能一架車未必裝得曬，但係你又想去更加嘅地方嘅話咧，你可能有時調翻轉咧，用呢啲嘅巴士旅遊嘅方法咧，人哋幫你安排埋咧，你又可以唞一日。 哦，係咪先？係啦，因為都係旅行社去設計呢一類型嘅巴士，有冇嘅都有嘅。 其實係當地嘅旅行社去設計嘅，咁而咧，我覺得係比較穩陣嘅咧，就係因為咧呢個佢哋設計嘅嗰個路線咧，亦都係當地嘅觀光公社、觀光局咧，佢哋係認可嘅。 哦， 係啦，咁我都去過嘅，即係我都去過幾次。 好似旅發局咁樣，咁我哋旅發局就可能有啲設計咗呢一類型嘅嘢，咁啊俾外國遊客喺香港呢度玩咁樣。 係啦，其實呢樣嘢有好多年嘅，只不過我係見住佢都可能因應住唔同嘅旅客嘅需要啊，可能中間都會做一啲調節，例如可能會唔會有識得外語嘅一個嘅領隊咧，或者跟 廣東話嘅咁樣， 係啦，就算冇廣東話都好咧，佢可能英文、中文咧一定會有嘅，即係英文或者中文是但一定會，因為佢係for外國人噶嘛。咁另外咧就係佢嗰個行程唔會好緊迫嘅，亦都唔會係要你購物嘅。最緊要係呢一樣。 係啊， 係 啊， 係啦，即係寫到明係做啲乜嘢咧，就會係安排啲咩嘅行程或者景點俾你。係啦，咁而第三咧就係最方便就係咧，例如好似啱啱所講啦，揸車人士咧，如果係五日或者六日都係你揸車，其實即係揸車嗰陣好辛苦。 係 調翻轉，如果假設去開近郊嘅地方，亦都俾埋駕駛者都可以休息一日。大家可能有人幫你安排大部分可能交通同埋可能景點上落嘅一啲嘅安排嘅話，咁唔同嘅旅遊方式亦都會舒服啲咯。我覺得 係咯，有陣時駕駛者咧，佢即係側邊人睇風景又好開心啊，但係駕駛者就自己真係喺邊度喺邊度咁，你就睇住條路。你好多嘢可能都會 miss 咗， 係啊，同埋因為咧唔同嘅路線，因為其實佢有五至六條路線嘅，係啦，咁佢五至六條路線咧，大家都會係比較有特色啲啦，同埋咧當中有一啲嘅景點咧，自己去可能咧會麻煩啲，即係預約方面啊，或者可能你要去到嗰個位置方面咧會比較麻煩啲。但如果你用可能巴士嘅產品，係啦，咁你去用佢嗰個EG bus 啦，咁佢就會方便啲，係啦。咁打個譬如啦，有啲人咧都好中意睇同南北韓有關歷史啊、文化有關。 而家仲有得睇噶嘛？係嘛？ 有得睇， 唔係話炸曬噶嘛？ 佢係因為有一啲某一啲嘅地方可以有呢、這個，即係有呢個事情啫。咁但係如果係以旅遊景點或者係可能了解當時嘅可能歷史文化嘅景點咧，有一部分咧仲係有嘅。係啦，咁如果假設對呢一樣嘢有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用某一條路線嘅產品，咁可能佢帶你可能去兩至三個地方。系啦，你一樣都可以睇得到，唔需要自己去搞。 係咯，如果照你咁講嘅話咧，這個咧即係譬如巴士旅遊，你自己揾啱咗屬於自己喜歡嘅路線，然後就 join 個團啦，或者揾佢喺個巴士上面一路坐啊，一路玩啊，一路睇啊，其實係好過你自己純粹坐車，因為你揸車你可以跟 GPS 啫，但你去到嘅時候，學你話齋啦，我可能我去到先至會買一啲嘅 package 啊，買飛啊，然後我又要揾個導賞，冇導賞其實我去到有啲位咧，我唔知做咩嘅。我唔知做咩咧，其實我去其實就冇乜意思嘅。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係佢有一啲嘅，而家佢已經係做到咧，嗰個產品已經係精修精華到咧，係好多唔同嘅特色。例如咧，可能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可能會中間會帶埋你去，一係就摘士多啤梨或者係摘蘋果。 哦，呢啲 係啦，咁呢啲其實都好啱親子。 係啊係啊係啊， 親子旅遊，而且通常調翻轉親子旅遊先需要有呢啲嘅產品嘅輔助，令到可能嗰個爸爸媽媽去，就算可能扶老攜幼都好啦，佢會冇咁辛苦，可能起碼佢都可以一齊。夾埋玩一日咯，就唔係佢做主導去做照顧嗰個角色咁樣咯，係啦。咁而另外有一啲嘅行程就係可能係可能一啲嘅民族村啊，或者可能一啲特別嘅地方，可能佢會帶你去食當地最出名嘅米而做嘅韓定食。咁呢啲可能有時你自己去嘅話，你可能又要自己訂位啦， 同埋唔識窿路啊！即係你可能自己去嘅時候，學阿 Joyce 話齋，如果佢有佢自己嗰啲米嘅話咧，我去到間鋪頭，其實佢可能用緊嗰隻米 serve 我，我都唔知道。 即係你食到好嘢，你自己又唔知道，你係咪食到啲珍貴啲嘅，你又唔識咁樣。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有帶朋友一起去搭呢啲車，所以雖然我自己搭車啊，或者路線我自己都好熟，但係即係同一道理就係、是、啊，如果我嗰日唔好想用腦，我就大概安排咗嗰日，我知道咩時間做啲乜嘢嘅時候，交通有人幫我安排好，去邊度亦都有人幫我安排好嘅時候，其實反而我就更加同我個朋友更加可以享受一起去玩嘅時間咯，因為有人照顧我啊嘛。 啱啊啱啊，你自己印象最深啊 ，join 呢啲叫做巴士 tour 咧，其實有冇話邊一兩個景點啊？ 嗱、嗯，其實我覺得咧，如果假設係對南北韓嘅歷史文化咧係有興趣咧，我覺得呢一有講呢一關嘅景點同埋內容嘅咧，嗰條路線咧，我覺得係幾值得去嘅，因為你自己去咧，我覺得有時會係有啲難度嘅，係、 嗯、 啦。咁而另外就係、是、例如可能有啲季節性嘅，可能摘士多啤梨或者係有摘蘋果嗰個團咧，我都覺得幾好嘅、啊，因為咧調翻轉啦，你就算你用其他嘅方法去揾其他嘅旅遊產品，你去訂有關可能摘士多啤梨或者摘蘋果呢啲團咧，其實都。即係都要等，可能要等人哋睇下會唔會齊團啊，或者係成團。但係咧，我想講咧，佢呢一個嘅產品最好咧，就係佢有寫到明，佢最少一個人去到出。 嚇係啊！即係一個人，佢照樣同你出車。去到嗰度就會有人招呼你，呢一個人你自己去到摘士多啤都冇問題嘅。 係因為佢嗰個嘅説明咧係寫到明，最少一人都會出發。 即係好似承諾咁樣咯。係、啊，呢、哦這個都幾好。 所以其實咧唔一定係真係搭大巴嗰只嘅，可能如果假定啦，佢真係可能我唔知啊，可能假定佢真係得三四個人去報嘅，咁可能佢安排嘅車可能細車咁樣，照樣去呢一個嘅行程咯。 哦，整 kimchi 嗰啲都可能會有喎，係咪咧？ 我寄望佢遲啲會有，係啦。不過咧，其實 都幾特別 嘅。 係 不過咧，佢揀嘅地方咧，我啱啱所講啦，即係士多啤梨比較多人去過啊嘛。我係都覺得有驚喜，就係咧佢哋會因應季節咧，同一個團，如果可能嗰個季節唔係士多啤梨咧，佢就會轉去摘蘋果或者摘可能水蜜桃嗰啲。 摘梨咁樣。 係啦係啦，咁樣，我覺得呢個都幾特別嘅。 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啊，喺韓國咧就揾下呢一類型嘅叫做巴士旅遊，咁啊，爸爸咧就開心啦。 係啊， 爸爸就可以唔使用腦啦， 可以一齊去享受， 可以一齊去玩啦。喺個巴士嗰度咧，就同阿仔啊、同阿女啊傾下偈啊。跟老婆拍下拖啊，唔使淨係望住條路，可以望住條路，紅燈俾右，俾力俾力俾力咁樣， 冇錯， 係啦，幾好啊，好，唔該曬 ，Joyce， 拜拜。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冷凍遺體嘅服務，原來早喺1967年嘅時候，世界上已經出現咗第一個冷凍人。當時嘅人已經相信科技進步嘅時候就可以復活人類。去到而家已经有230个富豪的遗体被冷冻保存，等到将来希望可以复活。而而家有一间来自于德国柏林的公司提供服务，就是在客人被合法宣告死亡之后，就会有专业的团队即刻去到现场，为遗体注入一种保存细胞的液体，之后再转移去到瑞士的冷藏库。那个冷藏库的温度是零下198度，用真空絕緣的鋼製容器保存，希望等到將來的時候可以解凍復活。創辦人就認為未來的生物科技可以延長生命甚至是復活，亦都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可以見證這個技術。現在這種的冷凍保存技術，保存整個遺體的費用大概是22萬美元，即是大概171萬港幣。如果只是保存大腦的話，就是8.3萬美元，即是大約65萬的港元。目前這間公司已經冷凍保存了6個富豪和5個寵物的遺體，而在等待名單上面就有650人那麼多，平均年齡大約是36歲。另外，公司亦都會將大部分的資金投放在基金會那裡，而且保證每一年可以高過通貨膨脹1-2% 的回報率，以維持冷凍保存遺體的運作成本，亦都可以確保客戶的遺體可以有足夠的資金無限期保存。如果未來遺體可以成功復活的話，客戶的資金餘額亦都會可以全數歸還的。大家不妨聽多樣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跟我聊聊，为什么半夜睡不着？跟我聊聊，为什么拍照忘了笑？ 你拼命被这个世界需要，却忘了自己有什么需要。跟我聊聊，或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会荡起是很寻常，万风任而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 Good stop it， 超级迷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我想我想读懂你的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会荡，其实很寻常，万风任而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歌手比喻超致命，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支持你，你放心栖息。 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这个世界太难爱，有我再不离开。Always by your side， babe， 你听我讲，听我讲，只要我在你身旁 ，No one can hurt you。 佢系 Mike 曾比特啊，带嚟呢首好 manistic 嘅作品啦，有 Talk to Me。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咁啊嚟到我哋追踪三十一嘅环节啦吓，咁啊星期二嘅早上，除咗有小白同埋船仔之外，电视部嘅唱唱都喺度。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系啦，今晚咧，首先啊八点钟嘅时间咧，又系要睇下呢个节目先，医生同我哋。 冇错，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咁啊每一集都同大家介绍一个食材啊嘛，咁啊健康的食材，咁今晚要同大家分享嗰样嘢咧，就系、是、我谂大家都食过啦，就系、是、叫金笋啊，金笋除咗小白好中意咧，咁啊人都系好啱食嘅，咁啊呢个食材啊，虽然即系平平无奇咁样啦，即系多好多时都做配菜啦，但系其实可以做主角噶，咁啊今集我哋嘅星级大厨啊 Will 咧，咁啊 Will 亮咧就用呢、這個这个金笋咧示范下一啲嘅美味食材，咁啊佢啊请嚟一位嘉宾朋友，就是、名人陈志思。原来陈志思咧，佢对于饮食好有要求嘅，因为佢咧从小就患咗个罕有嘅病，咁啊搞到佢即系冇办法，都要严格控制佢饮食，佢每一餐都要三低嘅，低盐、低糖、低油。咁啊，究竟阿 Will 亮呢位星级大厨点样可以从呢个极清淡嘅饮食习惯里边咧，可以煮出一种好美味嘅金笋菜式， 讓到阿陳醫師咧可以咧品嚐下咧，咁啊節目就會教下路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有會帶大家去到嘉道里農場，去到了解下咧本地嗰啲金筍啊係點樣種嘅，即係我哋 本地添啊咁犀利啊！ 係啦，即係通常都係入口噶嘛， 係啊， 喺超級市場買到嗰啲，但係原來本地都有出產嘅啫。今集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個嘉道里農場嗰度睇下。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咧，記得要留意八點鐘呢個醫生與你講飲講食健康啊！ 我哋都應該咧，即係俾翻多啲 credit 金筍啊，因為佢營養價值高啦。例如金筍蘋果金筍汁啦，我哋通常都係咁樣，就好多人中意嘅。但係其實啱嘅，我哋都將金筍擺咗第二位。之前頭先個名都係一樣，蘋果金筍，我哋應該多啲叫佢做金筍蘋果汁。佢營養都真係幾好嘅，同埋我都覺得幾中意食啊嚇。咁大家留意住醫生與你啊，講飲講食講健康啦。 冇錯，咁之後咧又去到下一個節目喎、 哦。冇錯啊，咁啊10:30晚上嘅鬥快去北美呢個真人 show， 咁啊呢個鬥快去北美啦，由一開始有5 pair嘅組合咧，就挑戰呢個由加拿大温哥華去到佢哋最東嗰一個城市啊，就呢、是、個紐芬蘭省聖約翰斯市嗰度。咁啊，大家都睇過都知道啦，佢哋就唔俾搭飛機嘅，但係淨係得好少現金，唔俾帶智能電話。究竟佢哋點樣可以鬥快去到嗰個終點咧？咁啊，之前去過好多冰天雪地啦，咁啊，原來唔經唔覺咧。这个比赛去到第41日的了，他们呢一刻呢就在这个新斯科舍省的一个小镇叫利物浦，不是在英国但是英国的利物浦相当大，我们知道，但这个是一个小镇来的，他们停在这个地方那里，现在只剩下4队继续比赛，带头那一队呢，他们就是似自己带头，好像龟兔赛跑那只小白兔那样，他们就想在那里探下先， 嚣张啊，嚣张 即系同埋都系好攰嘅，佢哋都想去嗰度探下。咁但系第二队咧，即系排第二嗰队咧，就虎视眈眈。佢哋虽然成绩都好好排第二，但系佢哋剩翻嗰啲资金得翻好少。佢哋究竟要考虑啦，继唔继续打工去到赚翻多少旅费咧？但系即系呢个就系一个计算啦。咁你打工你用咗时间，那个比赛你可能会输啦。咁另外一啲咧就系、是、因为个比赛就相当紧张，好多压力啦，成日闹交啦。有啲係喺個比賽裏面咁多個分站從來冇贏過嘅，咁但係究竟佢哋有冇機會贏？起碼贏到一次先啦。嗱，剩翻其實得翻兩個站嘅啫，呢一個比賽。咁啊，最嚟個終點相當之近啦。咁啊，個比賽亦都去到好白熱化嘅階段，大家追開嘅知道都知道有幾緊張啊。咁啊，睇開嘅朋友記得要留意呢個今晚10:30嘅鬥快去北美啊。 其實咧唔緊要嘅，分站攞唔到冠軍咧，通常嗰啲咧尾站就會攞獎噶啦。 系咪噶？ 唔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你前面觉得佢渣渣地咧，你就会轻敌啦。去到后面，得咗喎。 戏剧效果，戏剧效果系啦。喂，你阿畅，你会唔会谂下喺电视部整翻一个斗快上北京啊？ 喂，我都想，不过嗰个真系相当 harsh 噶，即系唔系睇过斗快北美你就知道。 梗系 harsh 先至好睇啦。如果舒舒服服上去嘅，咁就 唔好睇啦。 咁我唔好意思啦，我真系叹惯，我真系斗舒服去北京咁就算数。 哎呀，我仲以为你可以同阿小白一队，咁我就喺隔篱帮你哋加油算添。 啊，即系你不如你同小白一队啦。 我唔系好想同佢一队，我唔系好想同佢一队。 诶，佢唔识货啫，佢同一队不知几好。好啊，系啦，帮你揾晒路添啊！好啦，咁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住10:30嘅时间，斗快去北美，唔该晒阿畅，拜拜， 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话，近日长者求助个案暂时未有显著上升，但系由于预测天气将会转冷，协会上星期开始已经陆续通知同埋提醒长者注意气温将会下降。佢话通常喺气温骤降大约3日之后，先至或者有较多嘅求助。 黄鸿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已经加强人手作预备，而并非等到求助上升才增加人手。协会主动提醒长者转天气需要留意的事项，之后视乎求助电话量再安排增加人手。根据过往经验，或者需要增加大约一成的人手。他说气温下降，长者或者会出现多项问题，例如身体痛症加剧，因为较少运动而失平衡、头晕或者心血管出问题等。他又再次提醒年老同双老家庭，即使而家不算太冻，但是日夜温差较大，需要注意保暖，不要着衫着得太臃肿，有需要的时候按平安钟求助或者求医。埃及阿莱姆港附近的红海海域发生游船沉没事故，16人包括12个外国人和4个埃及人仍然失踪。事故中有28人获救，当中包括2个中国游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说，已经联络和慰问2人，他们身体情况尚好。出事的游船星期日在阿莱姆港启航，展开多日的潜水之旅，原定星期五抵达红海沿岸城市胡尔加达。不过红海省当局星期一清晨5:30左右收到游船发出的求救信号，随即展开救援行动。初步报告显示，游船遭到突然的大浪袭击，并且5至7分钟内倾覆，部分乘客被困船舱无法逃生。联合国安理会就以巴问题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由于美国的独家否决，安理会推动加沙立即停火的努力再次受挫，呼吁个别国家正视自身责任，支持安理会运用工具箱中的所有选项，为实现立即停火、恢复和平采取进一步行动。中方强调，必须要推动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切实保障人道物资在加沙全境大规模准入和安全分发，又说必须要抵制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强调以色列必须要放下使用武力的执念，停止对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等其他国家的侵犯。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较凉，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气温逐步下降，早晚清凉。星期四和五，市区气温下降到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87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4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4跌个8，阿里巴巴82.7升7.5，美团160.8跌个2，中国银行3.6跌3仙，中国平安44.5升2毫，小米集团27.75跌6.5，友邦保险57元升3.5，快手46.2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53.9，瑞士法郎0.888，加元1.413，人民币7.252，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46，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38215点，跌564点。港金报2432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1.19美元，卖出263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现时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九龙湾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启祥道方向系挤塞。咁现时龙尾排队近大窝坪噶啦，就系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启祥道挤塞，龙尾就排队近大窝坪。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尖沙咀方向就排到近上乡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咁至于西隧嘅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现时龙尾喺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北打街小隧道一带系繁忙，现时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繁忙噶，龙尾就喺告士打到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到船街天桥去加士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医院一带系繁忙，现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同香港连接路系有强风措施，现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至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食神嚟啦！食神好嘢！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香港人个个都好似食神上身咁，最叻讲饮讲食。自但系讲饮讲食之余，又识唔识同时讲健康呢？ 咁就要睇电视节目《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啦。每集介绍一种优质食材，讲解营养价值，教你炮制色香味俱全嘅好菜式。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乐队组合 Twice 入面亦都有几位成员，包括 Mina、Sana 同埋默默组成嘅日本乐队组合叫做 Misamo。佢哋最新亦都推出咗一张嘅专辑，同一时间亦都将 New Look 呢一首嘅作品送到乐迷耳边。歌曲最大嘅亮点系呢首歌曲翻唱嚟自安室奈美惠嘅经典名曲，所以日本唔同嘅地方都引起大家嘅关注。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samo New Look。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samo New Loo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67%。直播室齐晒人啊 ，Vicky 啊，船仔啦，小白同埋阿 O 啊，都喺啊！直播室入边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Sunny 哥，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你好啊 ，Sunny， 早晨咁多位，系 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讲嚟听下先。 啊，我今日就好开心啦！咁啊，经过34年嘅婚姻。都是繼續都令到我們兩個都好感恩好開心囉。 好、哦、開心喎、哦。34年的婚姻入面呢好多的愛情滋潤啦。但入面最難忘是什麼先新年分享一下來聽一下。 最難忘啊最難忘就是我們信耶穌。 有信仰的支持底下可以 即 是好讓你們長相厮守啦亦都在個價值觀那裡好牢固咁樣啊會唔會係咁啊新年 啊這個一定這個一定啦係啦 係啦。咁啊即係喺個過程之中咁啊大家相愛啦相知啦記唔記得一開始係點樣追啊太太嘅呢我又想問一下啦。 Carrie 啊點追 Carrie 㗎 ?Carrie。 點追 Carrie 啊 係啦。 我因為佢係我隔離屋嘅同學咁啊因為佢有陣時去我隔離。因為我住屋邨啦。 等等先，你唔好講到咁淡嘢。佢係你隔離屋個同學，你隔離屋，你隔離同社， 佢係屋，係啦。咁啊， 咁你逐啲講嚟聽 先。等等先， 嗱，我哋重組翻個正宮先。 佢係唔係你嘅同學？不過住喺你隔離屋。 鎮定啲先，應該咁講。 嗱， 因為咧，我隔離屋咧，咁啊，即係我哋住屋邨啦，咁啊。隔離屋同隔離屋好近嘅啫嘛，咁咧咁我哋會有陣時，即係我太太就阿 Carrie 咧，佢就會去佢同學嗰度，即係會去讀書啊，或者係點樣？咁啊，所以咧就喺途中就相識咗啦。 你咧，你又去嗰個同學嗰度又讀書又温書係嘛？ 啊，唔係，因為我喺嗰段時間我已经翻工嘅啦， 已经可以做嘢啦。 咁啊咁啱我平，因为我放咗放平日嘅，咁啊有阵时啱咁啱撞到咁解嘅啫。 系， 哇！咁啊呢个蟹好都好浪漫喎、 啊。跟住就系啦，跟住就沙粒咯，跟住到系咯。 跟住就撒合，即系就民生恋情，就民生恋情。跟住就拍咗一段时间拖，跟住就结婚啦，系咪？咁啊， 咁系啊，系啊，系啊，都几年啦，都拍咗好多年啦，系啦，跟住结婚啦，系咯。 跟住就进入人生新嘅阶段。 求婚有冇得讲下？求婚啊，当年系点样？ 求婚 系啊， 咪求婚咪问我太太阿 Carrie 佢。我哋可唔好结婚，跟住就一齐生活咯。 哦，系咁噶，唔系话 唔同你哋嘛？ 唔系啊，我以为你都有单膝跪低嘅，跟住话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啊？咁样 咁嗰啲冇，嗰啲太过气焰啦， 系咩？好难，好难得噶。 太过咩话？太过气焰？太过咩啊？ 戏剧， 太过戏剧，戏剧先好啊， 系咯，难忘啊嘛， 系啊。 但 系我惊惊吓，唔系难忘。 唔会，梗系唔会啦。 其实都几浪漫啦，单膝跪低咁。你愿愿意嫁俾我，咁如果对方 say yes 都系好永志难忘嘅一天嚟嘅，其实不过唔紧要啦，你哋两个开心咪得咯。不过我纯粹想透过大电波都讲，有阵时有好多男士都会忽略求婚呢一步，因为香港啲男人咧就觉得，哎，结婚买钻石戒指咪得咯，啊，搞婚礼已经用咗好多钱啊，或者啊，我哋出嚟搬出嚟住啊，买楼租楼已经用咗好多钱啊。但系我真心觉得咧，其实对于女士嚟讲咧，实际嘅系重要嘅，但系更重要是浪漫的东 西。是 的。不过爱情 呢。浪漫都够不够有的。 你有的。讲你听下怎样浪漫的。等细佬学下东西。 你最浪漫的一次是怎样啊 我送花啫都是。 哦送花好够啦。 是的。 今天唱这个 Morning Call 都够浪漫。 是的。 那当然啦。 是的。咁啊这个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咯仲要是都咁都打通。 系，多谢你。喂，多谢新年你支持我哋先。嗱，不如咁啦，释放少少时间，有啲乜嘢情深说话要同太太讲，不如你呢个时间讲出嚟啊，好唔好啊？ 好，冇问题啊。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天气咧有啲凉意啦，咁啊亦都会慢慢气温下降啦，咁啊大家都知嘅呢几日，咁啊会去到14、15度咁样。喺呢个时候，可能有啲朋友咧就特别喜爱。在这个凉快的日子里面呢，就会喜欢吃这个雪糕的。 是啊，真的会有人这样的，说冬天一定要吃雪糕。 我是其中一个，但我也听过曾经有个朋友说，冬天吃雪糕好啊，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它没有融得那么快。 是啊是啊是啊。 我试过有一次有朋友很干燥的时候就说想吃雪条，那真的见证着他 黏住了 自己的条脷那块皮都扯出来，损了一条脷。唔得，佢預咗，其實佢食嗰下佢自己知噶嘛，佢、啊、應該係特登嘅。有啲人有避藥狂噶嘛，啊、你知噶啦，唔係我啊嚇。咁只不過覺得呢件事咁搞笑，都有人做。嗱、啊，食雪糕就唔同啦，凍冰冰啊， 雪糕。 倍添一个开心嘅感觉。 咁搞到其实食雪糕任何季节都食得啦，夏天又话消暑，冬天就话 当然啦， 容易融。 正如火锅都一样，你夏天都食火锅噶，系咪？ 正如酸菜鱼一样， 系 啊， 仲会食火锅噶嘛？ 系啊，真系，即系香港最好啊！点解我哋系美食之都咧？我哋所有嘢都可以合理化噶嘛？ 系啊， 即系个饮食维度嗰度。 所有地方都成日话咩呢个期间限定啊，嗰个季节限定啊，我哋冇嘅， 冇噶， 一年四季。 都 年中无忧，系啦， 几开心，我觉得 几开心，几开心，呢、這个唔错。好啦，咁啊，讲翻呢个雪糕嘅时候，发现呢个世界上都有好多唔同味道嘅雪糕咧，系几特别嘅。咁、当然，有部分雪糕可能大家都会食过，譬如系最普通，而家都叫都普通噶啦，米味嘅雪糕啦，呢、這个豆腐味嘅雪糕啦，甚至乎系有啲酒味嘅雪糕，呢都系已经变成普通嘅雪糕啦。 系啦， 好啦，咁有咩特别嘅雪糕咧？咁啊都系几多亮点嘅、啊、包括咧呢一、這个雪糕就系豉油雪糕，大家有冇听过？豉油雪糕我有食过。 哦，你有食过？ 我有食过。 佢系就咁喺啲雪糕上面淋啲豉油啊？ 唔系，佢系用豉油去到制造雪糕。 诶、我都食过一次，都应该喺日本嘅地区啦，咁、样咁就即系佢哋叫酱油雪糕嘅，佢哋就唔中意用豉油，系咪都系嗰款咧？小白，我 系冇错。咁啊喺唔同地方都会有呢一个嘅酱油雪糕 嘅，啡色噶咯， 有少少啡啡地色嘅。 OK， 系啦，咁食起上嚟嘅时候咧，系好浓郁嘅豉油味。而個感覺，佢又唔，佢係少少鹹味，但佢唔係話哇好鹹，佢唔係嗰只嚟嘅，因為你真係豉油本身都係鹹啊嘛，咁佢變成一個鹹點嚟嘅，咁佢一定變咗喺食呢一個甜品嘅時候就變咗鹹品。 同海鹽雪糕有冇分別咧？ 海鹽雪糕冇佢咁鹹， 哦，係啦，仲冇佢咁鹹， 冇佢咁鹹啊，係啊，同埋佢除咗鹹之外咧，佢仲有豉油嘅香味喺入邊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幾特別嘅。 因為我有聽過咧，而家香港某一間連鎖嘅壽司鋪咧，有個隱藏食法噶嘛，就 係 嗌嗰個雪糕啦， 跟住落幾滴豉油落 去，係落豉油，佢話係好食嘅， 有焦糖味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有人教過點樣整脆皮嘅抹茶。 嗰度又系嗰个连锁 茶粉，又系嗰度嗱木木茶粉，但系要沟少少冻水咁。 你有冇实测过咧？ 我有实测过啊。 点啊？感觉 抹茶嗰个 O K 嘅，嗰但系嗰个要等好咯，你真系等佢慢慢结咯。 咪等下咯。 但系豉油嗰个就还好啦，系啦还好啦，我都系食翻抹茶粉算啦。 O K O K， 几得意啊呢啲， 几得意。咁如果你话另外仲有啲都得意嘅啦，譬如西兰花雪糕， 好嗱， 其实佢有几种嘅，西兰花雪糕啦，仲有呢一个乌冬雪糕咧。其实佢哋都系有乌冬雪糕，同埋呢个粟米雪糕，其实佢哋都有一样嘅共通点，就系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佢会有啲一粒粒嗰个 texture 个口感啊，即系西兰花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佢会有一种我真系食紧西兰花。好啦，食雪糕食呢一个粟米同呢个乌冬嘅时候，你会觉得一粒粒。我真系咬紧雪呢、這个乌冬同埋呢个粟米，有呢个感觉。 乌冬系咪有少少似即系我咬紧芋圆咁？ 乌冬嗰个咧，其实佢真系乌冬嘅面条嚟嘅，咁但系佢个雪糕个味咧。 就似米嗰個味，即係米味雪糕嗰種嘅感覺嘅、哦。不過佢入邊就多咗啲烏冬碎喺入邊，咁令到你食起上嚟就係呢一個嘅感覺。咁我覺得幾特別。好啦，另外仲有啲咩咧？另外仲有一個白飯魚雪糕， 白飯魚、這個、 真 係 我哋平時。白飯魚炒蛋嗰只海鮮嗰只魚嗰只白飯魚 係生嘅定係熟嘅先啲白飯魚？ 佢煮咗嘅，就唔係跳下跳下嗰啲。咁、okay. 佢真係煮過嘅。咁啲白飯魚咧，佢點樣整咧？佢首先先用個白飯魚去到製造咗呢個雪糕先啦。咁佢用vanilla底去到做呢個雪糕嘅。咁然後咧喺你食嘅時候咧，佢通常佢都係杯上，杯上跟住側邊就擺啲三角形嗰啲餅先，好靚嗰啲餅咁整靚佢啊嘛。跟住咧亦都你中意嘅，你可以加少少譬如朱古力醬喺面。咁嗰啲白飯魚佢會點咧？佢另外再筆喺，然後圍住嗰個雪糕喺側邊。咁、所以你一路食嘅時候，你就一路筆到白飯魚，一路筆到呢個雪糕咁樣，就好多唔同嘅味道嘅感覺咁樣嘅。 真係千奇百趣啊！呢個 千奇係真係千奇百趣。好啦，咁仲有其他味嘅雪糕咧，都係幾得意嘅。例如咧，佢有一個咧喺個賣相上面咧特登玩嘅，咁佢咧就叫做鹿糞雪糕。鹿糞即係一隻嗰只動物嗰只鹿啊。嗰只鹿啊，咁佢就話鹿糞，咁佢嗰個，因為呢種動物嘅糞咧，其實佢係圓圈一點一粒粒一粒粒嘅，係啦，咁佢咧就特登去到做咗，就係用呢個vanilla個底啦， 做個形態嘅， 做個形態，然後佢就放嗰啲一粒粒嘅，真係好似嗰個鹿糞嘅樣子嘅朱古力。就放喺呢一個嘅雪糕上邊，咁、令到望起上嚟嗰個嘅感覺咧，就好似譬如冬天食嘅，你咪覺得好似喺雪地嗰度見到咁樣咯。 更啱就係喺奈良，你喂完鹿之後， 係啦， 即刻整杯雪糕。 不過呢個唔喺奈良嘅，呢個廣島嘅，唔知點解喂廣島。 分開下好啲嘅， 分開下好啲。好啦，佢仲有啲得意嘅，咁例如呢一個紫藤雪糕。紫藤雪糕咧，佢就用咗紫藤嘅味道咧，个香味咧，去到调配咗，亦都系用呢一个普通 vanilla 底，跟住再加呢个紫藤。 紫藤系乜嘢嘅？ 系啦，我都呢个我冇食过，但系我就好奇怪，譬如我行过紫藤嘅时候咧，其实佢冇乜特别。好強烈嘅一種嘅味嘅， 或者冇乜香味啦，或者你又感覺唔到紫藤究竟係甜酸苦辣咁樣 啦。 係啦， 所以我就冇。但係佢顏色咧，佢就好似另外一種雪糕，就係呢個薰衣草雪糕。但薰衣草雪糕咧，其實佢都係紫色嘅。但係薰衣草雪糕就好明顯咧，係好容易食到薰衣草。 你都幾中意食雪糕喎，小白，即係以男士嚟計啦。因為你到咗零年紀咧，啲馬佬中意食鹹嘢多過中意食甜嘢噶嘛。 甜嘢我而家真係都中意食 嘅。係咯，我見你都係嘗過好多 唔同嘅雪糕。好多得意嘢啊！矮瓜雪糕亦都係得意嘅。 矮 瓜雪糕、茄子。系啦，咁佢亦都系用，佢都系紫紫地色嘅， 接受唔到啊！呢个就 茄子。 嗱，你头先讲嗰啲咧， 三宝你食咪茄子先？ 食咁 咪食 咯， 但系甜品喎、 龙虾我够食啦，龙虾雪糕啊未必食啊嘛。 咦，唔系喎 ，OK 喎 ，OK。 嗱，呢个又 OK 啊。系咪嗱？呢、這個茄子雪糕咧，佢就有少少紫紫地食嘅。咁但系食落去嘅時候咧，佢就最主要都係用茄子個白肉咧，白，因為佢入邊啲肉係白色噶嘛。 係。 咁佢哋用白肉咧去加埋呢個vanilla，都係vanilla雪糕做底嘅。咁所以食落去嘅時候咧，佢就有少少呢一個vanilla味，但係佢嗰個茄子味其實都幾香，因為個茄子咧。是燒過先去做呢一個嘅雪糕， 所以其實都唔係簡單嘅喎。 係啊，有心機㗎，佢哋真係。咁當然你話有啲奇怪啲嘅地方嘅，咁當然仲有啲譬如咩糖心子雪糕，即係揀啲辣粉啊，喺嗰個雪糕面，真係千奇百怪，我覺得。 又辣又甜喎。 係啊，有機會大家揾多啲古靈精怪雪糕試一試啊！天氣涼啊嚇，好玩好玩。